我报天气嘅时候咧，咁啊最清凉嘅一日嚟嘅。咁空气方面啊好嘅，咁啊相对湿度72%。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嚟到咧就系2020年12月4日，咁啊今日咧，星期五嚟噶咯，咁希望大家今日咧系。貫徹住 Happy Friday 呢一句嘅説話，咁啊，除咗係自己嘅心情調節之外，亦都希望大家能夠祝大家係咩咧？除咗祝大家咧就係繼續嘅保持住嘅心情之外，梗係祝大家好運啦！所有嘅事咧，哇，都可以簡簡單單咁樣去到完成曬佢，咁就 very good 啦！ 晨光每日一格。 早晨啊！直播室入边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喺星期五嘅早上入边啊，同你哋见面。我既然祝大家好运嘅时候，咁啊，希望今日大家嘅工作咧，当然事事顺利啦。有阵时你要工作顺利咧，好简单，千祈唔好乱咗自己嘅阵脚。啊，我哋处理每一件事，其实都应该咧就系按步就班。千祈咧切记系乜嘢咧？心急，心急咧就最容易坏事嘅。例如咁讲啦，我都会教我自己嘅小朋友啊，如果你想好快脆做到一个功课又唔错嘅话咧，慢慢做，慢慢做咧就唔需要改啊。其实喺我哋嘅工作上面都系一样嘅，慢慢做。虽然你都希望做得好快，个个都系噶啦，但系咧千祈唔好心急。你做错咗一个步骤嘅时候，可能你要需要用更加多嘅气力时间揾翻嗰个错处喺边度，从而令到你嗰个嘅需要用嘅时间咧系增加咗噶。所以咧，慢慢做先至系最快去到咧就系目标嘅一个方法。最紧要咧系做得啱先至好嘅。如果乱咗嘅时候，未必可以咧就系好似头发一样拨一拨、吹一吹，可以令到你直翻。可能要你啦。你的伙伴一起努力才可以就是令到件事顺利返架。所以今天早上希望大家都可以碰住祝福这个的勇气，祝福这个的信心，然后将今天的事情做好它。早晨，早晨！希望今日你嘅工作或者你喺学业上面嘅 project 全部都系做到最后嗰个步骤。系啊，做到最后嗰个步骤更加唔可以乱。呢样嘢好紧要啊！去到临天光先至吓，咁、啊、就唔好噶啦。早晨嘅时间再提醒你，室外温度14度，相对湿度72%以下，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夜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噶。6:13，一首嘅歌曲，希望你都一样认识。朝头早嘅时候，希望用呢啲歌曲为你打打气，为你注入更加多嘅能量。杂货，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嚟到晨光 Coffee Time。 咁啊，諮詢委員會咧，咁啊喺下個星期四咧，咁啊10月10日嘅時候就會開會啦。啊，當中咧會討論咧，哇，多個嘅歷史建築物咧，嗰個嘅評級嘅噃，哇，好多啊，包括啲乜嘢咧？白家道山頂纜車站，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將佢列作咧就一級嘅歷史建築。唔知道你有幾耐冇去到呢啲嘅位置咧，又有幾耐冇坐過呢個山頂纜車咧？嗱，我本人啊冇坐呢個山頂纜車都已經咧係斷年計啦。啊，你問我想唔想坐咧？我都想耐唔耐坐一坐嘅。咁啊，望下呢一個嘅香港嘅景色，又或者夜晚坐嘅時候可以望埋呢一個嘅夜景添，都係一件幾賞心樂事嘅事情嚟嘅。況且耐唔耐坐一啲平時冇坐嘅交通工具，可以令到自己好好地放鬆一下。好啦，除此之外。咁啊，喺香港动植物公园多个部分，咁啊获建议分咗咧就系一、二以及三级嘅历史建筑噶噃。咁啊，另外啦，如果你而家行开元朗嘅元朗新田、人寿围嘅围门啦、围墙等等，亦都希望咧就系被列入三级嘅历史建筑噶噃。平时行过会唔会望一望你身边嘅嘢？可能佢哋都系好有机会成为历史建筑群噶噃。啊，頭先有提到咧，就係動植物公園有三個咧，亦都獲建議列為一級歷史建築啦。包括啲乜嘢呢？包括咧就係興建於1861年至到1864年期間，咁啊主要入口石柱同埋台階，咁啊建於1928年嘅華人紀念碑，以及咧就係建於1866年嘅前演奏台。根據康文署嘅網站咧，就話石柱上邊咧亦都刻有咧就係舊植物公園呢啲嘅英文字樣，從而可以知道公園早前咧就被稱之為咧就係植物公園，就唔係而家叫動植物公園。喺好多唔同呢一類型嘅叫做石碑啊、圍牆啊、圍城啊、拱門入邊咧，真係可以揾到好多唔同我哋以前香港嘅建築，甚至乎透過呢啲建築亦都揾到我哋以前嘅歷史噶噃。頭先都提過咧，就係元朗咯。元朗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噶，圍牆啊、圍門啊，同埋嗰啲叫做神廳啊，希望咧就被列入為咧就三級嘅歷史建築。咁啊，估計咧就係建於18世紀噶。另外啊，咁啊，2010年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嘅元朗新田番田村嘅民事宗祠啦。咁啊，古蹟辦咧就話到啦。找到一些资料，新田民事村落那些父老就提供资料，要求就审视宗祠的评级范围。以前有很多不同的古仔，其实都可以透过我们香港的建筑找到。会不会有些你是见到之后你真的很有心，我看到这样的建筑，然后我就很希望可以找到他以前的故事，跟着上网找，例如找元朗，譬如哪个地方的拱门，一找他的时候就发觉原来以前发生过这些事的。有些网站呢都挺得意的，网站呢就会将很多以前香港旧有的照片，甚至乎呢最近也都多了很多呢就是香港旧的照片，将它做了high def，将它做了 HD， 即是高清了它。我都看到呢以前的尖沙咀是这样的，以前的九龙塘又是这样的。哦，原来以前呢啲人呢在深水埗嗰度都會見到咧，就係有火車嘅喎。點解咧？原來咧要開墾土地嘅時候咧，都會用上咧就係一啲臨時嘅路軌同臨時嘅火車。咁啊，而家就消失咗呢啲蹤跡啦。亦都揾到咧好多香港唔同啊舊有地區佢哋嘅一啲嘅典故同埋名字嘅由來，都係一啲咧幾令到我哋睇落去好似津津有味嘅故事咁樣喎。喂，朝頭早嘅時候，你會唔會留意下你身邊嘅人同埋事呢？ 我係白元浩，我好鍾意周圍去，除咗可以睇風景之外，最緊要係知道身邊發生嘅每一件事。 我鍾意周围去，鍾意呢就睇下身边发生嘅人同埋事係點樣。哦，得意得意得意。朝早嘅时间，希望出面嘅风唔会吹乱你呢个咁靓仔嘅头啦。 怎么你今晚声线尖，发现又乱了。 些事差点不会猜到，但你对待我太好，头发后一般懂到焦躁，需要找出路。这晚你对我全爱慕，当作恶补赎罪还是问路？你话要豁出大概夜了，让你收翻乱了，今晚杀机。今晚你去边啫？ 系十四度，都有啲冻冻地嘅感觉喎吓，相对湿度71%啊！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忠哥。 早晨啊，白元浩。 哇，今日朝头早有冇冻醒先？ 嗱，呢一样嘢咧，真系好想讲啊。咁大家都话好冻，好冻咁样啊。 系。 咁我住新界噶嘛。 嗯。 咁正所谓新界地区咧，永远都会低一两度。 系啊系啊。 好奇怪，新界地区永远低一两度啊。咁啊，咁如果你仲话报系14度系嘛？ 系啊，而家14啊。 咁我谂呢度应该系11、12或者咁上下啦。 系啊系啊，冇错。 咁咪冻啦。 吓。 好啦，咁我有咩细个嘅时候咧？你最叫做顶得冻是怎样啊？你细个嘅时候最顶得冻，你做过啲乜嘢？觉得自己哇好强壮。靓仔时代咧，你必定会有啲挑战大自然啊嘛。即系譬如话，好热嘅时候，我仲要去食啲好辣嘅嘢。 系啊系啊系啊。 或者好冻嘅时候，你做一啲食雪糕咁样、 啊， 你会做过啲乜嘢？你记唔记得？你细个嘅 其实唔单止细个，我而家都做好多冬天做嘅，都俾人话我傻噶。 即系仲系饮冻饮嗰啲咁样。 仲系饮冻饮啦。嗱，如果我试过冬天去东北嘅日本东北嘅地区，例如青森、北海道啦，我都中意落雪跑步噶、哦。 嗯，唔系，但系唔同、哦。 啊 你跑步嘅时候，你会令到你个人 热 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你对抗紧个冻。 哦，咁啊嗱，落雪嘅地方我又中意，我都中意食雪糕噶、哦。贪佢咩咧？嗱，一路拎住个雪糕咧喺条街嗰度行咧，佢唔会用啊！ 呢个又系啦。我记得咧，如果我冇记错，香港曾经试过得几度，几度到几多咧？4-5度咁上下啦。 都有、 這個、 其实前几年都有呢啲咁样嘅时间。中国你记唔记得？又话咩大雾山结霜啊？记唔记得？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有啲好冻啊嘛。但系嗰次讲紧唔系话你上到去大雾山顶啊、又或者去到啲咩好偏远嘅地方先有呢个温度，而系市区都系得咁冻。咁我好记得嗰一晚咧，嗰时我仲系住喺嗰啲政府嘅廉租屋嗰啲咁样啊嘛。咁如果我哋嗰阵时有冇热水炉？如果要冲热水咧，好麻烦嘅一件事。 系， 咁我哋要煲水啦。 啊， 煲水之后仲要系倒落个盆度啦，因为冇花洒冇成啊嘛，以前。 啊， 咁跟住个盆去冲，其实咧就会好辛苦嘅一件事嚟噶嘛，即系应该话好麻烦嘅一件事咧。 嗯， 咁于是乎咧，嗰阵时话我嗰阵时嗰啲十零岁啊，我唔惊冻嘅，于是乎咧。唔煲水其實係懶啦，跟住咧就攞盆凍水，就咁樣吊頭淋自己，真係好似咧有嗰啲喺你睇嗰啲日劇啊，即係你都明白嗰啲咧，你坐喺瀑布底咧，等嗰啲 修練、修行、 修練嗰啲感覺。哇！淋完第一盆，哇，好凍好凍，跟住哇都唔係啊，過咗第一盆之後再淋多一盆。然之后你个身咧，你会慢慢适应咗。 哦， 嗱呢个我就好强嘅印象，我曾经试过呢啲叫做喺冬天里边顶住嗰个温度嘅感觉。嗱、不过当然呢一样嘢咧， 就提提大家，你要因應自己嘅體質。 嗯， 如果你真係唔得，嗱你唔好夾硬嚟話唔係喎，梁明超教你咧，冬天都要淋凍水，唔一定嘅。 啊 呢個係我自己一個好個人嘅經歷，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係咪就係成日聽啲即係長輩都喺度話咧？特別游冬泳嗰啲長輩咧， 係啦， 游下個人會熱㗎咁樣。 嗱、哦，不過游冬泳就等於你淨話講你跑步一樣啊。你做下做下嗰一樣嘢，你個人就會暖咗㗎嘛。 嗯， 最緊要咧係第一下㗎啫。 係。 你第一下過咗，你適應咗，原來我哋嘅適應能力都幾強。 哦，咁啊，即係第一下咧，就只要你衝破呢個心理嘅障礙，其實我哋好多人都做到喎。 嗯，嗱，同埋咧，不過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叫做生理上啊，你點樣適應呢個冬天咧？係心理上你又點樣適應呢個冬天，或者你有啲咩體會？ 心理 上有一句心理上啦，正話嗰個生理上，譬如你跑步又好，或者我衝凍水涼又好，係一個生理上咧， 係 心理上。你又怎样去得到一些的经验在冬天里面？ 心理上呢，我自己就很喜欢冬天的。其实我就是很怕夏天，因为本身我个人呢都是劲热底来的。冬天呢对我来讲呢是一个上天给予我最快乐的季节来的，对我来讲。 那你应该快点移民去那些什么北极圈啊那些地方日日冬。 不过不可以带我老婆去、啊。佢系生于夏天，佢好憎同埋好怕冬天。 哦，咁你老婆就应该移民去即系嗰啲偏远的太阳系咁照住嘅地方。 系啦系啦，东南亚嗰啲咪啱佢咯，冇冬天嗰啲。系啊系啊，咁所以你话如果冬天个心理上咧，我自己就觉得咧，我对我嚟讲系开心嘅，我都希望所有人咧，即系唔同季节都揾到佢自己嗰个乐趣最好啊呢、這个。 嗱。但是冬天咧，即係鏡頭一轉啦，講一啲好感性嘅嘢。 好啊， 嗱，正話講到你話冬天，咁就如果做一啲衝動水涼又好，或者冬泳，或者好似你咁跑步又好啊，喺一個心理生理上，心理上咧，我成日記咗一句説話，係一個個人體會。 嗯， 寒天飲雪水，點滴在心頭。 哇！ 即係呢句説話咧，可能好感性啊！即係晨早流流，而家咁六點零鐘同大家講句咁嘅説話。不過大家如果晏啲，你有機會重温又聽翻呢一句啊。 嗯， 寒天飲雪水，點滴在心頭。呢句説話，我相信大家都會明咩意思啦。即係你冬天嘅時候諗啲好冰凍嘅嘢，你個心會寒一寒。 嗯， 但係你會好記得。 嗯， 咁所以咧。你更加會明白，如果當你喺人生裏邊，當你遇到一啲即係低潮啊，或者唔好嘅時候，你經歷嘅一切， 嗯， 咁你就更加當温暖翻嘅時候，即係春天又嚟啦， 嗯， 你就會更加懂得你點樣行過你曾經經歷過嘅道路嘅。 啊，呢樣嘢我哋要記住，即係四季都會顯示出唔同我哋嘅心理嘅啲嘅哲學啊，等我哋成日都可以。雖然就話寒天飲雪水啦，但係其實我哋呢個心入面都有啲一啲啲嘅暖意咧，就嘅 keep 住擋住呢啲嘅寒氣嘅，咁啊最緊要呢樣嘢啊！好啦，唔該曬鍾哥你啊，我哋轉頭再打個電話俾你啦。 好啊。 晨光第一線，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出面啊，继续14度嘅气温啦吓，咁啊 Happy Friday！ 如果你想周围去嘅时候，不妨咧就可以去一去啊，搭下港铁啊，点解咁讲咧？嗱，其实今年咧就系邓丽君逝世25周年啦，咁啊受到好多嘅限制，咁啊要举办活动的而且确难噶。嗱，香港邓丽君歌迷会咧喺港铁中环站嘅 J 出口有一个港铁艺术展场，咁啊展出咗咧就过百件啊邓丽君嘅展品，当中更加有多套咧就系邓丽君嘅拍摄唱片封套时嘅裙啦，同埋多对嘅首饰。咁啊，免費去到咧就係俾港人參觀，咁啊希望為大家打打氣，咁啊簡單啲嚟講都係噶啦。喺呢個時候咧，咁啊你行過呢一個嘅港鐵站嘅時候，不妨都可以望一望，咁啊都幾好嘅，可以為我哋咧生活上邊加翻啲色彩，諗翻你以前好多唔同嘅故事。啊，廣東歌都係陪住我哋由細到大到大一個嘅歌嚟嘅，咁大家多啲聽下，多啲支持下啦。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有音乐，有快乐。晨光第一 线，有边首嘅广东歌对你嚟讲系印象最深刻嘅咧？嗬？以前都有好多我自己好中意噶，特别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即系我细个嘅时候，令到我哋一齐跳舞嘅。

而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6:35嘅时候啦，咁啊朝早嘅时候咧，天文台都提醒我哋气温啊相当清凉，你会唔会而家先至擘大眼嘅时候咧，试下将只脚伸出呢个被窦外边，发觉真系啊有啲冻冻地嘅感觉、哦。不过即系正如头先阿钟哥所讲啦，系咪即系有啲嘢点滴在心头嘅，大家明白嘅。冬天咧其实都系个非常之好，我哋磨练我哋自己。亦都系一个时候咧，去到体会到身边嘅人有冇好地爱护我哋，嘘寒问暖，咁啊感受一下咧人情世故，都系一个咧好嘅时机啊吓！而家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1%嘅。早晨，早晨，嚟到2020年嘅12月4日，今日咧系星期五嘅早上，晨光第一线，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啊！ 晨光百科。 星期五我哋成日都话叫做 Happy Friday， 希望你真系可以好 happy， 就唔好 so sad 啊吓。啊，抑郁或者焦虑都系常见嘅一啲嘅情绪病，亦都会出现咧，就系因为心理而变成生理嘅问题，例如令到我哋进食有问题啦，所以咧有机会咧会引致到你唔食嘢，又或者你会暴饮暴食。情绪怎样影响这个进食呢？其实讲起情绪病，不少人都会联想到是不开心、消极、紧张等等的问题。但是其实情绪病不单止只是心病，有专家更加指出，人的行为表现、情绪、思想、生理状态都是由大脑控制的。管理情绪的系统出现了问题，很多时都会牵涉到就是生理上的问题。举例啦，情绪可以就影响人的感官，例如视觉上我们看到的颜色啊，为什么这个红色没那么漂亮的呢？那个蓝色好像特别忧郁、哦啊、其实味觉上呢可能也会令到你有所改变，觉得食物我以前吃很好吃的，一定是个厨师呢烹调方法不同了、啊、原来可能是因为你的心理问题改变了，甚至乎令连你的味觉上呢都觉得食物没那么好吃。进食行为异常是其中一个常见受到情绪、心理问题所影响 的一个现象来的，特别是抑郁、啊、焦虑等等的问题都会令到人呢，就刚才讲过了，导致两个极端，一是呢就是、叫做暴食，一是呢就厌食。暴食和厌食都是一些具体的表现来的，希望即当然不想有人有啦，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到厌食、啊、或者胃口不佳，没有一个动力去到进食，失去了对美食享受，又或者是觉得呢食物成日都是淡而无味，觉得食物只是为了填肚，那你就要留意留意，可能响起了警号、啊。如果你另一方面又变成了一个就是进食大量的食物，喂好像我吃了好多了。唔饱嘅，又或者你系不能够进食啊，会觉得系唔食嘢唔开心，食嘢先至觉得会舒缓到你嘅心情，而 又是一个小小的警号，又是要留意。啊，同埋你会唔会发觉你会特别中意糖分高的甜食呢？啊，有专家亦都分析过，其实呢甜是可以令到我哋产生快乐的感觉的。所以有人话到，如果你是越是想得到一些甜的味道的话呢，有机会反映你内心入面可能好想得到好多快乐。咁点解呢？因为可能被呢个心理上面所影响㗎。好啦，如果你话有厌食或者系暴食嘅呢啲嘅情况，当然咧就系及早咧就揾专家同你一齐去睇一睇啦。一定咧要趁早咧就解决呢一个问题。食嘅嘢咧，我哋永远都系叫做咧适可而止，咁样先至啱嘅。千祈就唔好影响到我哋三餐。啊，工作咧虽然咧系辛苦，有机会就影响到我哋嗰个嘅叫做情绪。咁但系如果变成厌食症或者暴食症嘅话咧，咁就系一个问题噶啦。所以咧，当我哋面对住呢啲嘅问题，我哋都要多啲令到自己放松啲。例如可以试下食嘢嘅速度啦。如果你厌食症嘅，你咪试下慢慢食咯，咁啊慢慢咧就咀嚼多啲，可能都可以令到你调节到咧就系一啲心理上嘅问题噶。亦都咧就系如果你暴食症嘅啊，试下不如唔好放咁多食物喺屋企先，咁啊令到你喺行为上咧有啲嘅情况你都做唔到，满足唔到嘅，咁啊亦都可以试下逼自己用其他方法咧调节翻你嘅心理状态，咁样咧就似乎容易控制得多啦。咁啊如果你觉得喂我真系好想有啲情绪发泄嘅。学我头先六点半之前话斋，喂，咁啊听下歌仔，跳下舞都有一个办法嚟噶。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系做乜嘢都好，都系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咁如果你问喂，我真系想跳舞点算啊？唔紧要，我有办法，我播只歌俾你，自己跳。三分钟放纵，唔系跳紧舞，但系个身喺度压下压下咧，都好噶。因为朝头早啊，相当凄凉，14度嘅气温啊嘛，压下压下可以帮你攞翻啲温暖嘅感觉。 每朝6点到10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等我继续打俾我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如果你讲继续乜乜乜咁样咧，白元浩，咁我就继续讲下一啲咧冬天有关嘅一啲词语或者一啲金句。 啱啊啱啊，因为今日朝头早真系相当清凉啊，讲下呢啲 topic 咧，都提，好好喎、 啊。你跑山嘅？ 系啊。 有冇跑过上去山顶啊？ 梗系有啦，跑山即系为咗上山顶啊嘛。 好啦，你上到山顶，你有啲咩感受啊？ 上到山顶会觉得头先所有嘅付出咧都系值得嘅。 值得在哪里？ 值得在哪就是我可以享受到一個叫做衝擊員啊，或者一個大量運動員辛苦員那種的甜頭。 什麼甜頭呢？ 那個甜頭就是可能我動完之後呢，我目的就是上到山頂看一個很漂亮的風景，拍一張我很想拍的例如日出日落的照片，又或者上到山頂的時候代表著呢，我在我自己跑步的速度上面呢又快了咯，或者做到某一些的事那種的快樂和成功感就是我的甜頭了。 我給第二個不同的方向你領會一下。 好啊好啊好啊。 就是當你上到山頂的時候，原來你發覺呢人世間就是這麼簡單。 會 是啊，因為話說呢當年我自己都上過去，即係去過一啲好高嘅地方啊，去玉珠峰啊。 係啊，你犀利啊，呢個真係。 呢個好厲害。咁我遲啲先講第二個迷思啊。咁另外一個體會咧，就係好辛苦，因為嗰陣時我記得成個旅程咧，由香港機場出發，上到去山頂，係差唔多一個月時間。咁嗰一個月咧，乜嘢都冇諗。正是去完成呢件事啫，即系净系要上山顶啫。咁跟住我完成任务啫。我记得我哋成队人咧，大约有十几个人去。咁去到当地都仲要联同埋即系国内嘅攀山队一齐上噶。咁成 team 人咧，差唔多五十几人。咁但系咧，个过程里边，因为嗰度好高嘛，六千七百米咁上下噶嘛。咁跟住每一個高度咧，就會有人不適，咁然之後當然即刻走啦，高山症啊，或者高山反應嗰啲咁，就有人走啦。咁於是者咧，好僥幸地，咁我又即係揀選咗我可以上攻頂。咩叫做揀選咧？即係正所謂你揀個山，都要個山揀你俾你上去啊嘛。 係喎， 嗱，經歷咗好多嘅難關或者跌到痛苦之後咧，我最記得拉屎上攻頂咧係要。天光就要起程，然之后仲要喺上面过一晚夜，扎住个营先要上去噶嘛、每一下都举步维艰啦。咁跟住上到山顶嘅时候，终于上到去啦，好辛苦上到去，原来发觉，哎呀，这个世界就系咁简单。唔好咁執着咁多嘢，即系所有嘢好复，即系你经历过几艰辛又好，再谂翻转头，点解你会去呢个 trip 又好，再谂翻转头，点解你会？做呢個行業又好，甚至乎再諗翻轉頭，你曾經經歷過所有你覺得辛苦、人世險惡所有嘅嘢，你上到去高嘅地方望翻落嚟，原來可以好簡單嘅。 哦，咁佢算唔算係即係一種嘅體會，令到自己人生嗰個叫做態度或者個哲理咧有所啟悟咧？ 完全係改變添啊！改變曬所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咁所以咧，即係呢個朝早我都幾提議大家咧，如果你哋有機會，你跑又好，爬又好，咩都好啊，即係爬就當然揾專業人士， 梗係啦，你啦，嚇， 甚至乎跑都好似阿小白咁，應該揾一啲人即係同你一齊咁樣一齊去， 應該要啦， 應該要啦，你知咁樣。咁但係咧，你嘗試一下享受一下當上到山頂嘅時候。除了去回味你那段跑的路程或者行的过程之外呢、回味埋你自己人生由你懂性开始上到去山顶的呢段过程。 哇、 即是再望返。 慢慢呢就在一个高处的位置嗒下自己的生命的点滴喎、这个是。 是啊再细抡一下因为今天开始冻了嘛。 是啊 你都不妨俾自己即是个脑筋动动咁样思考一下咁样。 哦咁呢个都相当之好喎。咁朝头早嘅时候大家可以藉住呢个机会啦咁好好地呢就可以享受一下自己人生入面有好多唔同一点又一点嘅点滴。 所以听完我讲完呢句之后呢通常会有两个反应嘅。一系呢就系、哇真系好有哲理啊我即刻醒要諗一諗先。另一个就系、你讲乜嘢啊我都系废都系继续瞓咁。 咁大家都明白嘅咁朝头早嘅时候趁冻冻地嘅机会总有被斗呢都可以諗下啊自己原来已经感受咗好多喇喎咁又有啲新嘅体会啦。啊非常之好。唔该晒钟哥唔该晒你。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 KOL 咁啊，揾到啊花艺师安安喺度。 早晨，早晨。 早晨啊，喂，今日咧星期五嘅，有啲咩花可以介绍俾我哋嘅听众咧？ 嗱，今日已经系四号啦，咁就好快就圣诞节啦。咁大家应该咧已经准备好棵圣诞树喺屋企嘅。我哋今日就讲圣诞树。 今日讲圣诞树啊，即系你讲系真嗰啲啦。你如果你嘅话系咪？ 通常咧，大家都听咧圣诞树咧，就会唔知道。啊，嗰啲聖誕樹會覺得可能有好多種種類噶嘛。其實我哋當然啦，我哋呢個花藝師梗係講真嘅聖誕樹啦。咁其實真嘅聖誕樹咧，其實就有幾種啦，可以係一棵嘅聖誕樹，就係花開成棵即係樹嘅。另外一個咧就係由組成係合成而成嘅聖誕樹。咁其實我發覺咧係嗱，通常兩樣嘢嘅。通常如果你個屋企咧係好大嘅，咁你就會成棵聖誕樹買翻去啦。咁呢棵聖誕樹成棵樹翻去啦。咁個樹咧就真係一棵樹嚟嘅。是有泥有根的，咁通常咧我哋就會有兩種樹嘅，一種咧就叫杉樹，一種咧就係冬青。咁其實咧杉樹咧就係即係大家會聞到有陣味嗰種咧，即係好有聖誕味嗰種咧，就係嗰種，嗰種咧就比較實在一啲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都會普遍咧都會用另外一種嘅，就係比較容易啲買嘅，就係我先所講嘅冬青啦。但係冬青咧就比較容易跌啲葉咯，跌到成地都係啊嗰啲咁樣。 其實咧 就平啲㗎，平好多， 平好多。但兩種樹有冇話其實佢我買翻嚟嘅時候咧，大概佢嗰個高度係幾？ 好問題。咁其實咧，我哋本地都有種嘅啲農場。其實所謂嘅聖誕樹就係你將佢裝飾咗嘅一棵樹啦。其實唔一定用我講嘅杉樹或者係個冬青啦。其實任何樹都 OK 嘅，你屋企有棵樹都 OK。但係要係當然係要三角形啦。咁普通咧，如果你話屋企擺嘅成棵樹嘅咧，就係、矮過我。咁我其實我都係得五尺幾啫，即係矮過五尺嗰啲係真係通常容易大家買到嘅。咁你話哇啲商場好高啊，或者係兩個我咁高啊，兩三尺嗰啲咧，就通常都係合成嘅，即係話其實佢唔係真係一棵樹，可能入面係由唔同嘅樹細樹嚟組成，又或者樹上面嘅節枝你要砌成一棵樹嘅形，入面好多支架就要搭棚啦。咁譬如屋企係啦，咁啊太細迷你嗰啲咧都唔係真嘅喎。迷你嗰啲就會係，譬如有陣時你見到一啲杉樹迷你，而家花開今年好似話好斷時，咁咧就係由好多好多細嘅骨幹你要砌成嘅，每一個好我哋講做葉啦，針葉，每一個葉咧其實拆曬出嚟噶啦，已經重新將佢砌過黏過縫嘅，咁呢個係最多時候擺喺台面嘅嗰種。 我又嘗試下估下啦，係咪即係原本一棵大，我當係杉樹先啦，即係一棵大嘅杉樹就樹枝。就變成樹幹，就話俾你聽，其實佢係一棵樹仔咁啊，去俾你買，俾你裝飾 可以咁睇下佢點樣切嗱，棵樹咧，可能真正嘅樹咧係可能有成十尺咁高，或者係有兩尺咁高。咁佢就有幾個方法嘅，有啲咧就係會將通常就係將一棵樹咧，其實一棵樹咧，樹有好多枝幹噶嘛，將佢全部鋸曬落嚟，跟住重新砌過。咁所以嗰啲咧就會好貴啦，賣到幾百蚊，可能二三百蚊啦一棵，就只不過係擺喺台面嘅樹啫，但係你樹有樹味嘅，即係你會有 樹有樹味，雞有雞味 嗰種咧，好香嗰種咧，松味咧，聖誕樹有嗰種味，你明白我講咩？ 我明白係。 咁如果有啲係細嘅就會冇味嘅啫，就可能係第二種嘅樹，就剪成一個三角形。咁大部分咧，如果你想買真嘅樹有樹味嗰啲咧，都係重新組合而成噶啦。咁但係花開亦都有啲咧，係真係連埋一盆俾你嘅。嗰啲咧就有矮過我啦，我五尺六，咁應該有五尺，可能有五尺咁高啦。嗰啲咧，你買一盆有五尺咁高啦，咁嗰啲係真係一棵樹嚟嘅，咁你就成棵你翻翻去啦。嗰啲就係啦，嗰啲就可以養住佢啦。好多聖誕樹唔可以養㗎，話俾你聽，聖誕完之後就一直掉㗎。 咁用完之後即刻掉，其實嗰啲都幾浪費㗎。如果用完即刻掉嗰啲，大概嗰個價錢有冇話幾多度咧？ 如果內地做嘅，我哋都有做嘅，咁係就係用有兩種㗎，你見到合成嗰啲樹或者係嗰啲樹。圈咧都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是你見到嗰啲咧係個推針好似叫松果咁嘅款嘅葉嚟到將佢砌成嘅，嗰一啲咧有陣比較重嘅聖誕歐陸味嗰只咧就會貴啲嘅，就可能係三四四五百蚊嘅。咁但係另外一種如果係用去冬青嘅，即係葉比較易跌啲嘅，你一睇就睇得出嘅，比較鬆散少少嘅。 成地都係佢啲葉嘅，嗰只係冬青啊。 個顏色係比較深少少嘅，你見到佢。咁嗰只咧就係會平啲嘅，可能百幾蚊都已經有㗎啦。 哦，咁大家可以視乎翻自己嗰個喜愛啊，咁啊喺叫做十二月頭嘅時候。 候咧，我都仲系头啊嘛，咁啊准备定望定啲先，咁啊到时睇下用边一个咧去到帮自己嘅屋企咧，咁啊装饰一下啦。 啊，佢一定死噶啦，但系因为佢冇嘢养住佢，佢同埋佢折拆出嚟嘅，所以啲叶一定会变色，一定会死嘅，你只能够仲系维延长佢嘅生命，就系拜喷水啦。 延长佢生命嘅关键就系喷水，就系用啲喷水嗰个喷雾式咁样喷佢嗰啲叶系嘛。 是一回来的时候，有些人是会有头淋一次脚先，流头要冲凉花洒咁淋一次先，干咗摆喺度，每日就可能要用你个喷壶嚟喷水啦。 哦，如果喷水嗰嗱，反正你都系话啦，佢过咗节日之后，佢都应该会死噶啦咁样。咁我话我每一日三次，定还是每一日早晚，定还是边个时候喷，又同埋喷几多次系最着数咧？ 唔使噴咁多嘅，一日噴一次啦，一兩次啦。 哦，時辰就早晚 時間，冇乜所謂。其實佢冇乜生命，我只不過希望佢唔好咁乾啊。因為天氣乾燥咧，其實譬如你屋企開冷氣咧，其實會抽乾葉嘅水分。咁我噴上去，只不過係唔想佢咁快會收縮，因為你發覺你棵樹如果係真係用樹葉嚟砌成嘅咧，慢慢會越嚟越縮，跟住咧就會瘦咗，跟住就會跌咁樣咯。咁你噴咗就加濕保濕咯，等佢塊面冇咁 乾啦。明白。大家喺屋企就好，你保養住自己呢棵咧，即係昙花一現嘅聖誕樹啦嚇。好，唔該曬安安。 我係崔潔彤，每朝我會為自己沖一杯咖啡，然後望住太陽出嚟，即刻就會有份温暖嘅感覺。 晨光 Coffee Time。 朝头早嘅时间，希望你都可以有一杯热饮，唔一定咖啡嘅，热茶又好，热咖啡又好，热朱古力都好啊，为自己咧就系喺呢一个清凉嘅早上14度气温底下咧打打气，暖一暖一下自己。嗱，唔知道你会唔会咧，就系朝头早嘅时候有机会都希望自己可以做下运动咧吓，唔净止我哋头先咧就系讲话跳舞噶，喂，原来咧喺新一波疫情底下，嗱，唔少人咧都被逼嘅足不出户啦，长时间咧就坐喺屋企。对住电脑，对住手机，衍生咗一个大嘅问题，就是运动不足啦。其实世卫最近亦都推出咗一个就每十年更新一次，每一个年龄层面嘅人嘅运动指引，系啲咩嚟嘅呢？好啦，首先咧就呼吁，无论男女老幼都唔应该长时间坐喺度成砖佛咁样唔喐，咁就唔系咁好啦。另外啊，根据翻大学嘅研究就话到啦，香港咧有34% 嘅人半年之内。甚少或者咧，原来冇做运动噶。好啦，大家不妨咧就按照住呢啲嘅指引啊，做一下啲适量嘅带氧运动，咁啊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同埋肥胖嘅问题。好，我哋再望翻呢个世卫指引先，参考一下嘛，系咪？好啦，五岁至到17岁嘅儿童或者青少年，每一日应该进行最少几多嘅叫做中等至到剧烈强度嘅体能运动咧？咁样。是一个钟的60分钟啊，咁啊记住都是要以大氧为主。好啦，如果你是18岁或者以上的成人，每一个星期应该呢就是至少有150至300分钟。每一个星期啊，即每个星期如果有150至300分钟，即是最多6个钟的咁样，都有呢啲叫中强度大氧运动呢都是合适的。如果你话至少咧75至150分钟嘅大氧运动强烈嘅，咁啊当然啦，会系更加好啦，一种混合嘅模式噶嘛。好啦，至于如果你话孕妇同埋产后嘅妇女每个星期应该要进行几多呢个运动啊？佢话最少咧就150分钟中强度大氧嘅运动，咁亦都可以咧就系帮助到大家咧喺日常嘅生活入边啦，排下毒啦，做完运动排下毒，个人咧又可以精神好多嘛。有时间嘅不妨咧多啲做运动，咁啊个人啊都会精神啲啦。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嚟到6:57啊！你啲时间过得几快咧？系啊，时间过得好快，系咪需要突然扎起身，准备出门口咧？ 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面？你清楚我吗？ Hey! 你懂得我吗？ Hey! 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

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噶。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今日都系由今日上午嘅八点钟至到晚上九点，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咁啊，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通啫， 嗌得通啫嘛，梗系路路畅通啦。 早晨啊 ，Sammy。 早晨啊，大家好啊。哇，吓亲我啊！ 点解？ 唔知道啊。 杀呢一个措手不及咧，通啫。 系有。咁啊，不过咧就先提下大家咧，有两单水务急收嘅。咁啊，先提提大家咧，弥敦道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联合广场对开咧，慢线就封闭嘅。咁另外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咧，同埋大涌桥路嗰个十字路口咧，即系连埋车公庙路啊。咁嗰个十字路口咧，分别都系有封路措施咧。咁有啲啊封一二线啊，有啲啊封三四线。最紧要系咩啊？都系嗰句咧，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啊，再讲多一次个位置啊。因为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同埋大涌桥路嗰个十字路口咧系有封路措施嘅。 咁 啊，隧道方面都 OK， 直头系各区隧道正常。 不过如果要上狮子山隧道，即系大涌桥路嗰个位咧，其实平时交通都几繁忙噶、 啊， 因为要转上去狮隧。 你谂下，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正常，我 谂嗰 个车嘅流量又好似冇之前咁多。不过我见佢十字路口咧，每条都有封啲唔同嘅路咧、不过都系小心啲，揸慢少少好啲啦。 仲有弥敦道嗰度啦， 系啦，同埋咧就系、是、啊，真系要特别提提大家前两日咧，你估下系咩日子？ 前两日咩日子啊？咪十二月一号、二号咯，做咩啊？ 二号啊，二号咧就系、是、有一个联合嘅交通日啊。 哦，即系前两日嘅时候。 前两日嘅时候，咁、重点系咩咧？佢、重点就系打击喺行人路啊、过路处嗰啲，即系非法泊车位嗰度、违例泊车嘅车咯。咁、就系咁出牛肉干啊。 系哇，而家咧即系抄牌都相当之快，因为有好多叫做新嘅行车证咧，都已经贴晒个玻璃窗啦、即系我自己架车都已经有个新嘅行车证贴咗喺度。 系咪？咁一嘟就 冇错啦。咁啊，见到有 QR code 嘅，咁、一嘟嘅时候咧，咁啊亦都好快脆，咁就可以将个记录咧就放咗入去警察佢哋嗰个嘅装置嗰度，咁然后咧就可以、即系好似我哋咧去嗰啲餐厅或者去埋单嘅时候咧，佢、有部机仔就滴直接出埋嗰张纸出嚟嘅，咁嗰张纸咧就可以即刻系牛肉干，就唔需要再手写啦，咁啊摄喺嗰个嘅挡风玻璃前边咁样。 你知唔知点解？哎呀， 点解？你又冇车牌？ 因唔系啊，我谂起咧，我细个咧，我爸咧。佢成日都搞肚痛嘅，跟住佢成日都会咧拍埋一边咧，跟住佢就话：嗱，嘉妮，你阵间咧真唔得啦，阵间警察叔叔嚟嗰阵时咧，你记得话爸爸搞肚痛啊，你过去等一阵啦，咁样。哇，咁而家讲都唔使讲啦。 冇错啦，咁啊搞肚痛或者容易搞肚痛嘅朋友应该更加了解一下边一度咧系可以安全泊车又有洗手间嘅。 你啱，你啱，你啱， 系咪？ 系啊，系啊， 咁先搞掂啊！ 大家唔好违例泊车啦。 冇错啦，唔该晒 Sammy 啊，温馨提醒好紧要啊，咁啊又可以悭翻300几啦吓。好，咁啊天气方面就问阿 O 出边有冇 TT 阵先？早晨啊 O。 早晨啊，小伯，哇，点知地铁震啊，正惊添啦，晨早流流讲抄牌， 系嘛？温馨提示啫， 本身一个驾驶者听到抄牌呢两个字，你就会醒噶咯。 诶、咁啊啱啦， 闹钟、 真系好过闹钟啊！如果你而家赶时间，听到如果牛肉干三个字，即刻弹起身啊！ 系啊，喂，抄牌啊，跟住你成咯，系好简单啫嘛。咁但系咪开心咧？ 唔系开心啦，咁系阴公啊。 Friday 咁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当然你一定会话喂咁啊，次次派入停车场啊，次次搵到标位啊，唔使惊抄牌啱，但系次次都系咁啊，冇意外啦，系咪先？ 系啦， 喂，今日咧真系意外地冻啊，咁啊，哇，即系冻到你头先讲话冻到蹄蹄震啊，都有少少咁嘅感觉。不过今日小弟都做足啲准备啦，着咗件超厚嘅褛咁样，咁啊，所以咧睇紧温度咧，感觉上咧就冇琴日咁冻，但系因为自己着褛着得多咗就吓，留意翻。咁啊，今日依然大风，咁啊天气咧。都真係凍嘅，你知道廣播道某幾個位都幾食風嘅，啲風都吹到呼呼聲嘅。 哇！好似聽到，好似聽到呼呼聲。 係啊係啊， 自然聲效啊！你真係冇用個口嚟發，冇做呢啲，冇做呢啲效果，堅抽動嘅有時。我亦都準備定十二月一月咧，依家堅抽動啊嘛，咁啊朝頭早真係要著多少衫啊，準備嗰啲冷帽啊、冷鏡巾啊要出動啦。咁不過今年有辣有唔辣啦，意思係咩咧？戴咗口罩咧，感覺上咧有温暖少少嘅咁啊。以往咧就一路講嘢一路食住個風咧，跟住成個嘴咧講一兩分鐘咧好快凍嘅咁啊。變咗依家咧戴住個口罩咧可以講多一兩分鐘咯。嗱，見到咧街上邊嘅行人咧都依然會放下狗仔啊，咁大眾運動嘅人咧就相對少翻一啲啦。咁頭先駕駛翻嚟天台嘅高層入邊咧，都好似頭先 Sammy 同埋小白咁樣講啊，都係相對路路暢通嘅，因為始終都係翻工以至翻學嘅朋友仔都少咗啦。咁 係啊， 呢一個都係俾大家賴床咧有少少優勢嘅。不過我覺得咧，如果你唔係駕駛者嘅話，聽到抄牌就唔會醒。但你是驾驶者， 一听到抄牌就醒了。 哇、真的我自己都是啊，有几个字特别敏感的嘛，譬如抄牌啊，或者是煲窿水啊咁样。 是啊， 一朝头早你唔使叫人哋，喂快啲起身，快啲起身啊，冇用噶。即系第一句就话，喂煲窿水啦、啊，跟住你即刻，好驚咁樣， 即係即刻彈起身。同埋有陣時咧，如果喺茶餐廳嗰度食緊嘢啦，嗱，自己就算明明啊，係拍咗係一個合法嘅標位啦，有陣時咧聽到嗰啲夥計一入嚟嘅時候，大聲啊，喂出邊抄牌啊咁樣，哇，我自己都驚一驚，跟住諗一諗，哦係，我拍低咗架車嘅，入咗標嘅，但係都會驚埋一份㗎。係 啊，難免有陣時駕駛者都有啲聲虛啊嚇。anyway， 咁啊，希望大家 Happy Friday 啊，今日咧唔使俾人抄牌，開開心心食個靚早餐啦。 咁啊要啦， 小白啦， 唔该。好，唔该晒。哦，咁详细嘅天气方面，天晴干燥嘅，咁早上相当清凉噶，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咁啊食正北风，唔怪之咁鬼冻啦吓。初时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咁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仍然清凉，咁啊日夜温差咧系较大嘅，呢、這个日夜温差较大呢句好紧要，可能中午嘅时间咧发觉，哇太阳伯伯一出嚟嘅时候，一晒落个地下，都发觉个人咧，哇原来朝头早准备嗰啲衫有啲轻轻地啊。着到个人吓，咁啊又会咧就系将啲褛咧就放低咁样，但系夜晚咧日夜温差大啊嘛，又要着翻起佢啦。大家留意住呢、這个即系着衫嘅变化。而家室外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69%嘅。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晨光大学 今日的嘉宾有爱护动物协会教育部 Vivian。 早晨啊 ，Vivian！ 早晨 ，Barbie！ 早晨，各位听众。 嗱，我有个朋友咧，之前咧就好挣扎，到底想养猫定系养狗好啦。咁佢后屘咧就话啦，因为佢好中意喺户外嗰度活动嘅，不如都系养狗狗啦，可以成日带佢出去玩。其实系咪真系咁样分嘢嘅咧？ 嗱，真系噶。如果你个性格咧系比较内向咧，又唔系咁中意出街咧，其实可能养猫就比较好少少，因为始终猫唔使出去行街。但系当然你都要喺屋企同佢有啲互动活动啦。咁但系只狗咧就真系要带出去行街。好似我自己屋企只狗狗咁样啦，其实我啱啱带完佢出去行街先过嚟呢度嘅， 系啊， 系啊，咁佢都要行，因为咧狗狗系需要即系接触事物啦，令到佢开心嘅。咁大狗更加如是，更加运动量更加要多啲咯。 咁但系其实好多人咧都会话啦，啊带狗出去嘅时候咧，就顺便咧会去埋洗手间咁样啦。其实呢一个概念系啱定系错咧？ 啱一半。有啲主人咧的确可能佢只屋企只狗咧就系出街先去厕所嘅。你可以带咁，当然带备晒你所有嘅齐备啊， 报纸啊、 水啊咁样啦。但系去厕所同散步其实系两件事嚟嘅。 咁 我见到咧就曾经一啲街坊咧就带咗狗出去，一冲出去咧去咗厕所即刻就拉翻佢翻去， 咁样冇咗散步， 系啦，叫都叫唔住啦，因为其实系两件事嚟嘅，散步咧就令到佢开心，即系会闻下好多嘢啊，去靠嗅觉闻下啲草啊，闻下啲人啊，或者同啲其他狗朋友结交啊咁等等。只狗狗會開心啲嘅，但係相對嚟講，如果你淨係帶去廁所，然後即刻帶翻我翻屋企，其實佢啱啱想探索呢個世界，都未有一個機會，就已經再翻屋企。即係幻想下人咧，都要出去行街、散步啊，即係結交朋友啊，咁狗狗都需要嘅。 如果長時間咧，只狗係唔帶出去行街，你會發現佢開始好唔開心嘅，同佢個外形咧，你都會睇得出嘅。 係嗱，好多人都會話咧，即係啲寵物開心同唔開心咧，除咗話睇樣咧，就可能係啲生活習慣嘅改變啦，即係突然之間冇乜胃口啊，唔食嘢啊，又或者你見到佢咧中日都冇乜反應嘅，唔會話咁活躍。其實係咪真係咁樣去睇嘅咧？個指標係 會㗎，會伏喺度咯，唔開心。即係我都睇我自己一隻狗就知啦，即係冇譬如冇乜自己出咗街啦，又冇帶佢出去嘅時間咧。佢就伏喺度啦，悶悶不樂啦，咁我知道佢唔開心啦，咁我就會扭下佢啊，我同佢梳毛啊，跟住咧就跟住再拖埋佢出去行個街啊，跟住你會發現咧，就成個心情都開朗咗嘅， 好似氹人仔咁啊！ 係啊，同人其實係差唔多嘅啫。咁所以咧，我真係好呼籲即係所有即係養狗嘅各位狗主啦，真係無論你幾唔得閒都好咧，都每一日都要帶佢最少一次行街，令到只狗狗開心都好緊要。相对来讲，如果只狗不开心就郁结啦，都会影响健康的。咁你就即系喺另外层面就要负担噶咯。 咁又唔系咁谂嘅。咁你即系养个狗仔，其实你都系想养一个生命陪伴你啦。咁同埋其实都系一个责任嚟嘅。嗱 ，Vivian 今日带咗套书嚟俾我咧，就好好嘅。原来咧有教大家照顾小动物嘅时候咧。有啲乜嘢需知啦，佢哋嘅生活需要啦，同埋點樣可以同佢哋一齊咧，成為咗一生一世嘅一個伴侶咧嚇。 係啊，即係呢本書就主要係俾家長同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好中意想養寵物啦。 係 咁，我哋就話啊，不如整咗本書仔俾家長同小朋友一齊睇，去明白到動物嗰個需要先，即係唔同嘅寵物都有唔同嘅需要嘅。咁狗狗要散步啦，唔好睇貓貓唔需要出去行街，貓貓 以為就咁喺屋企生存 嘅喎，都要互動遊戲嘅喎咁或者龜龜都要曬太陽嘅喎，即係巴西龜嚟講啦。咁兔仔都要散步，即係佢嘅散步就係佢都要活動嘅喺屋企裏邊。咁等等咧，我哋都希望認識到，即係小朋友認識到動物需要之外咧，就認識下佢嘅生命周期啦。即係你決定養佢一生一世，即係幾耐咧？咁一隻巴西龜平均壽命去到40年嘅，係都好長命喎。 係咯，原來龜有咁長命， 有咁長命過巴西龜。咁而狗平均壽命就係細狗15至16啦，大狗12歲咁。倉鼠都要2-3年嘅。咁等等咧，就了解到寵物嘅生命周期，就自己做好預備啦。再加上個責任啦，咩叫責任？让小朋友明白到原来养宠物是有责任的，咁你可能最个别的动物责任之外，其实你成日话阿妈阿妈我想养，跟住阿妈好啦，俾你养啦，你是不是真的会照顾动物？我会照顾的啦，但最后你是没有照顾到咧，我哋又教翻小朋友，其实你都要你应承咗妈妈咧，都要有个责任去对父母啦，对邻舍啦，养得不好都会影响其他人嘅，最后是对自己有责任， 其实都是一个培养嚟嘅。不过我觉得咧，如果要令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主人咧，无论大朋友又好，小朋友又好啦，真系嘅，你首先要对呢个动物嘅品种有适当嘅了解啦，知道咗佢哋嘅需要，再谂下自己嘅条件或者自己嘅性格啊、时间啊、屋企嘅居所咧，系咪真系适合佢哋去居住，同埋你有冇一个嘅能力去照顾佢过世咧？咁呢个系非常之重要， 冇错， 必须要考虑得好清楚咧，先至好去落呢个决定啊！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Vivian， 好唔该晒你。 泣いていいんだよ。そんな一言に僕は救われたんだよ。本当にありがとう。情けないけれど、だらしないけれど、君を思うことだけで明日が輝く。ありのままの二人でいいよ。日だまり見つけて遊ぼうよ。ベランダで水をやる君の足元に小さな虹ねえ一生そばにいるから一生そばにいて一生離れないように一生懸命 歌曲嚟自咧就系哆啦 A 梦嘅 3D 日本方面正在上映紧嘅一套电影啊 ，Stand by Me 嘅主题歌曲啊，唱歌嘅朋友嚟自菅田将晖嘅《你知彩虹》。 我系阿 O， 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哇，暖翻好多啊！入翻嚟室内嘅， 梗系啦。之前夏天嘅时候咧，入翻入嚟我哋啲直播室啊、录音室咧，就觉得哦，哇，而家好冻，因为我哋多机器嘛，咁要 keep 住嗰个即系冻啲嘅温度啦。而家调翻转啦，入嚟又暖好多， 温暖啊！依家 出边有大风咧，系咪？ 喂，小博，你今朝起身都几冻下？ 我今朝起身冻，我听翻新闻咧，因为朝头早嘅时候都有讲到话，唔同嘅地区几多度啊？咁朝头早听到大埔啊、大美都呢都十二度咁样， 哦，真系好夸张。嗱，依家咧，睇翻天， 而家十四度啦， 系十四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70%。记得咧，琴日差唔多嘅时间咧，都系想讲一啲关于咧，彩票嘅嘢啦。 嗯， 记唔记得琴日话啊？美国方面咧， 嗰啲刮刮卡啊嘛， 系啦，刮刮卡，跟住话喂破解到佢嗰、那个。叫做号码嘅排序咁、哦、样，咁就可以、叫做哇赢到中到呢个大奖啦、啊。 即系你知唔知道我有个、表弟咧，咁、佢就喺欧洲，佢喺德国嗰度住嘅。 系系， 咁佢咧都系咩赢嗰啲咩奥林匹克数啊， 奥数 系啊嗰啲嚟噶。咁佢即系欧洲即系好好啦，计数嗰个算系。咁但系咧佢咧就话到啦。有一次嚟我屋企嘅时候，佢就话咧，其实我玩紧呢个 game 喎，系咩 game 咧？就系嗰啲叫咩刀插海盗 game、 哦。 你知唔知有个桶嘅？跟住有个海盗咁啊，坐咗个桶中间，跟住你攞啲剑笃笃笃笃，咁其中一个窿咧笃入去，佢、就会弹出嚟，弹出嚟嗰个输啦，系咪？咁佢就话咧，我只要同你玩一次，然后咧我睇住你扭咧。我就可以用數去話俾你聽，到底嗰個窿下一次會係邊一個？ 哇，好勁、啊！ 即係喂，你諗下，搞錯啊！喂，同嗰個怪卡一樣咯、 啊。 點可以用數學做到咁多嘢？即係你話嗰啲天才精英就係精英。 我哋細個都有學概率 probability 嗰啲， 係啊，我哋學得渣咯。如果學得叻啲啊， 唔係 咁你就可以將把刀篤入嗰個海盜嗰桶嗰度贏翻你表弟㗎啦。 我哋學嗰啲概率咧，就淨係學咗概率呢個名咯。 係啊，真係啊。咁啊，繼續講下彩票系列喎。 好啊， 即係 發夢都好啊，朝頭早 都係一則國際新聞嚟嘅。嗱，今次咧就唔係講美國方面啊，講南非啊，南非咧咁啊，上個禮拜開出一個咧最新一期嘅強力球啦。咁、那个排序咧就系五六七八九，咁呢个强力球嘅后、啊、即系特别 number 就系十号啦，咁样， 即系佢出个 number 就系五六七八九啊， 系啊，特别号码十号，即系你当香港 六七八九十， 系你当香港六合彩咁样啦，五六七八九特别号码十号咁样，咁啊有二十注咧中咗头奖，瓜分咗多宝奖金咁啊，每注咧就攞到咧200,000港币嘅啫，咁啊好多人咧都对于一个咁嘅搞珠结果咧，就觉得啊唔寻常啦，五六七八九十咁样，冇理由顺序咁样噶。 我记得有一年咧，香港嗰个搞珠咧都有出过一个 number 都几特别嘅，唔知你记唔记得就系一二三咁，跟住又唔知 十三十二十四咁样。 佢真系头真系嗰阵时讲翻就系，如果你买头嗰七个号码咧。其實你已經中了可能三獎咁樣，係 啦， 即係頭獎未去到啦， 有咁嘅機會噶嘛？嗱，好似你嘅德國表弟咁樣講啊，即係概率嘅嘢，每樣嘢都有機會嘅， 係 啦。但究竟係有機會發生咧，定還是有機會唔發生咧？ 嗱，我哋先咁諗話，其實咧，佢開無論係十嗰只好奇嚟啦嘛，十啊、廿三、三啊，我當一啲係我哋認為係好正常嘅數字， 即係冇排序底下， 冇排序底下嘅，係啦。真係好似 random 係抽出嚟嘅，其實佢同埋開一二三四五六嗰個概率咧係一樣嘅喎， 係啊，可以咁講， 其實數學上嚟講係一樣嘅喎， 機會係均等嘅， 冇錯啦。 但係只不過我哋視覺上覺得哇咁樣排序啊，揭埋眼都識得買啦咁樣 嚇。 咁啊，首先揭埋眼咧。你未必會買一個排序順序嘅 number 嗱， 我揾得翻喎，喺2016年喎， 係咪啊？ 佢曾經香港個彩珠都開過1234 70咁樣嘅喎， 係咪啊？ 係啊， 嗱，老實講啊，嗰期我都有中啊。 你係買1234567嗰啲人嚟㗎？ 中咗40蚊，係啊！我自己啊，點解攞呢個新聞出嚟講咧？因為嗱，好多朋友都話：哇，咁一定係造假啦！以至南非方面咧，當局啊，佢哋嘅彩票委員會啊，都講啊話有機會有詐騙嘅成分，不過暫時咧未查出結果咁樣啊。但係好多朋友咧，其實買呢啲彩票咧，咩叫彩票咧？就係買個 luck 啫嘛，即係買個幸運啫嘛。我自己都係㗎，即係懶啊嘛。你譬如舊時年輕嘅時候畫彩票咧，你打橫畫啊嘛。 即係嗰啲職員叫我打橫畫，一二三咁樣已經買咗三個 number 啦。打橫打斜 係啊， 或者好似連線咁點啲英文字母出嚟，譬如你 O 嘅，咁嚟嗰張票嗰度咧點點幾點，跟住其實可以用條線連 個 O 字咁樣係咪？係 啊， 即係譬如我自己嗱，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尋求幸運、覺得幸運嘅方法。如果唔係啊，啲人就唔會投一啲車牌成。個車牌成20萬，架車先係15萬，咁點解呢？就因為嗰個車牌佢覺得好 lucky 啊嘛， 運氣 係啦。點解有八字嗰啲車牌特別貴啫？ 嗯， 係咪先？點解某啲數字嘅車牌，哇一抽到就即刻好似跌咗幾嚿水落地下啫咁樣？咁呢個就係、是、即係無論係中國人好，以至外國都有呢啲咁嘅迷信啦，或者迷思啦咁樣啊嚇。咁我自己都係㗎，即係有啲朋友買呢啲彩票咧，成日都會生日日期啦。結婚周年紀念啦，個仔幾時生日啦，自己邊一年畢業啦，幾時出世啦，咁全部填曬落去啦，咁幫我買呢幾個 number。其實好多香港人買都係咁噶， 但係發覺原來無論生日啊、結婚啊、個仔出世嗰啲咧，都係唔會幫你中 嘅，係啊，都係難啲搞得到。反而咧，我自己咧畫一二三四五啊， 係啊， 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啊咁樣，21、22、23啊，我有陣時全部唔用腦去做一啲嘅判決咧。反而咧，好多時候都會有呢啲咁嘅叫做博彩嘅機率出咗嚟啦。嗱，講真，即係用咗咁多時間，唔係教大家研究博彩，只不過咁啱有一件關於南非嘅新聞，哇！你覺得咁得意，五六七八九十都有人中，仲要有廿注中，係咪夾埋㗎？咁樣我就夠膽講唔係夾埋，因為 我都講唔係夾埋。 因為咧有陣時咧譬如嗰啲六合彩金多寶咧，咁去到我哋年輕嘅時候畫飛嘅年代啦，嗱依家好多時候都係用手機或者。 喺个电脑飞， 系上网搞掂咗啦。咁但系旧时真系要去投注站排队噶嘛。咁你排队咧，你会装下隔篱嗰啲人画啲咩 number， 谂住避开噶嘛。就算啊，我要中啊，我都唔同百元号一齐中同一个多宝彩池啊，即系当系咁先啦。 唔系，我应该会谂，如果我要中咗件 O 噶啦嘛，我买埋先。 唔系， 万一佢中咗，我攞埋佢嗰份攞一半好嘛。 嗱，呢个又系心态上嘅唔同啦。有啲人谂住，我要一注独中嘅，我要避开人哋嘅。有啲人谂住话，哇，如果可以黐下你啲福气，可能隔篱嗰个 lucky 啲咧咁样。啊，你拣三十三，我又拣三十三。嗱，唔同嘅心态，不过呢个都系有趣嘅咁啊。即系好似睇一睇手机，今日都有彩票啊！ 哦，咁啊， 改咗啲彩票，其实好似礼拜五啊吓，咁啊，大家即系留意一下啦。朝头早唔系叫大家即系博彩，只不过咧系叫大家咧做人要希望啊，天天向上啊，好嘅嘢咧就会啦嚟到你嘅身边。 啱啦，带住微笑咧过每一天系最开心啊！好快去咧，时间会去到7:30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宣布流亡，退出民主党同暂别香港。保安局回复查询嘅时候话，每个人应该为自己嘅行为负责，包括承担法律责任。政府强烈谴责任何弃保潜逃、逃避法律责任嘅行为。相關部門會按實際情況依法跟進，將棄保潛逃的疑犯緝拿歸案。警方表示不評論個別個案或者報導，強烈譴責任何罪犯企圖逃避法律責任的行為，會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依法循不同途徑追查在逃疑犯的下落，將他緝拿歸案。许智峰今年在立法会审议国歌法的时候，将臭味植物带入会议厅，以及在内会会议上的冲突，被控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法。他早前亦都因为在去年七月的光复屯门示威被捕，涉嫌意图妨碍司法公正。德国政府发表两年一度的人权政策报告，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报告是特别提到香港的人权在过去两年有恶化趋势，特别是香港国安法的引入令到人权状况恶化，

究竟是人控制科技定是科技控制我哋？ 有些朋友会用贴纸遮咗嗰啲电话镜头去啊，佢话惊咧嗰啲黑客咧会喺嗰度睇到佢啲生活。 又出嚟讲嘢， 而家佢乖咗啊！之前我成日录录下音自己同佢讲嘢。 你咪请佢食糖啊！呢个 事件嚟嘅。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 莫莉、迪神、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而家嚟到早上嘅7:37啊！早晨啊，哦， 早晨小华，有咩大事同我哋先去回顾？ 喂，梗系除咗回顾之外，我哋展望咩啊？展望出年啦，出年最紧要系咩啊？睇下 东京奥运系嘛？ 睇下嗰个迟到系咪会好过冇到嗰个东京奥运啊嘛？但迟就迟咗一年噶啦。咁日本有好多媒体都话到啦，咁啊，日本咧有意大规模咧就批准游客入境， 咁几好， 听落梗系好啦。咁啊，希望等佢哋可以睇得到咧，就个名都仲系个即系个名啊，证明都系叫做2020东京奥运啦。不过啲传媒咧都已经话到啦，喺呢个2021年先至举行嘅2020年东京奥运啦。咁啊，佢哋都希望咧就第一唔好受疫情影响，第二如果真系万一啦系有呢个疫情继续影响住嘅时候咧，佢哋都有啲新嘅措施。呢个措施咧就系佢哋话到希望啊会有一啲新嘅软件，呢啲嘅软件咧就系我嚟俾登陆日本嘅外国游客咧就使用嘅， 即系安心出行 有少少似呢个安心出行嗰个 app 啊。咁啊，我嚟咧就追踪翻咧就每一个咧就系喺东京嘅游客或者咧就系运动员，咁啊令到佢哋咧就可以即时咧提供翻嗰个嘅位置，或者如果一有一啲叫做病毒嘅喺边度发生嘅，咁啊尽量咧用最短嘅时间去到咧就系俾翻嗰啲嘅运动员或者游客啦。咁有啲人咧都会担心，喂，如果东京奥运啊，哇，咁搞唔搞得成咧？到而家都仲有好多啲声音啊！日本政府都非常之坚决咧，就一定要搞啦。第一，如果唔搞嘅话咧，会蚀好多钱。咁啊，游客方面咧，佢哋虽然而家暂时嚟讲，佢哋都希望咧系可以有游客入去。咁啊，但系如果万一真系冇游客或者，只係可以有譬如 20% 嘅遊客嘅咁樣，佢哋都會咧就係偏向想搞嘅。最大原因咧，咁有媒體就報道翻啦，最大原因就係因為轉播權啊，轉播權同埋轉播費今次咧係世界性嘅。 哇！ 咁所以其實嗰個收益咧，應該係比入場人次或者入場買入場券、買 souvenir 嗰個錢咧係更加多好多嘅。所以咧，即係難聽啲講句，點樣諗爆頭，佢哋都要搞翻呢一個東京奧運。 不過要兩條腿走路咯。小白講得好啱啊，搞梗係想搞啦，唔想蝕錢，大家都明白。不過 運動員都想咯。喂，係啊，我原本即係坐定粒六攞你個金牌嘅， 係 你已經遲咗一年啦。我而家搞到唔湯唔水，你唔搞我直頭又等四年都唔知等唔等到。 講得好啱啊！但另一邊雙應該日本方面嘅政府真係要快啲推出疫苗咯，可能令到咧入場嘅觀眾以至咧運動員自己都覺得自身有啲啲保障啦。雖然打咗疫苗都唔係100% 冇事，但系即系如果有疫苗嘅话咧，即系喺下年年头有机会接种得到，譬如运动员以至一啲想入场嘅观众都接种得到，个感觉上安全好多。 系啊系啊，我哋香港都有好多嘅措施噶，例如就系康文署好多嘅场地都因为呢个疫情啦，咁啊封闭咗啦，咁啊所以咧 系啊，又冇得打波啦， 又冇得打波啦， 好开心啊， 睇波又冇乜都冇咁样。总之希望即系大家等紧呢个疫苗，希望真系可以帮得到手啦吓。 真系多谢晒，冇得打波，唯有睇下波啦。 睇波 C 朗都好犀利，C 朗啱啱想讲就赢咗咁嘅金竹奖， 系啊， 金竹 啊，系咪 系啦？金竹奖啊，全部就写个金竹奖，因为咧睇翻啦，都系一个限定嘅奖项嚟嘅。咁啊，讲翻一生人只可以攞一次。咁、之前有啲名宿攞过嘅， 系 数下几个名宿啦， 边个？ 意大利嘅巴治奥， 哇 名宿啊！跟住仲有咧，巴西嘅朗拿度同埋杜奥巴，咁大家都系见到哇呢批嘅人士咧，都系攞呢个奖，咁而家就 C 朗力压美斯得到佢啦， 杜奥巴。 很想去捕捉他，唔知捕唔捕捉到杜奥巴啊咁样。咁啊，转个角度讲埋 NBA 啦，咁啊未开打，但系有啲咧新嘅消息已经传出啦。譬如咧，洛杉矶湖人咧传出好消息啊。上一季咧，记唔记得总冠军就系佢哋啊？湖人队啊， 梗系记得啦。 讲紧上一季系两个月前，一个月前咁。 一个月前要好似 系啊，其实唔系好远噶咋。咁啊，立邦占士咧，提前续约签咗一份咧两年价值咧8500万美金。即是 6.6 億港紙的頂薪合約、之後他的拍檔 AD 安東尼戴維斯呢也都簽下一紙5年 1.9 億美元的新約、 強心針來的、這些是 啊，這兩位即是大帝和小帝兩位呢、頂薪續約湖人確是厲害、為到呢球隊的重建呢、也都肯去留下啦，因為你可能會說喂其實他們都拿頂薪啦，但是你都知道啦，今時今日整個球圈裡面 NBA 立邦占士揾最多錢嘅啦，其實佢留喺湖人同埋唔留喺湖人咧，對佢都可以喺另一隊球隊攞到頂薪嘅咁樣咁啊，但係佢就願意留低啦，希望咧下年啊都有機會咧喺洛杉磯湖人咧再攞多一年總冠軍啊！嗱，講開咧呢啲 NBA 啊勁人啦，一定要講 NBA 嘅名宿啊，波神。米高佐敦啊，哇犀利咁啊，展示佢好勝嘅一面啊，因為之前喺佢嘅紀錄片咧《The Last Dance》咧嗰度啊咁啊毫不掩飾咧佢好勝一面啊，佢首先咧起咗一個咧私人嘅高爾夫球場啦，亦都咧即係投入好多嘅資金咧，將呢度咧度身訂造咧，俾自己打波有利啊！ 啊，佢對高爾夫球都真係好有堅毅喎。 點樣可以俾自己打波有利咧？即係譬如小白，譬如打一啲。短波是叻啲嘅，咁你如果成为一个大有钱佬，你嘅高尔夫球场可能好多个球洞都系要打啲短波有利，系啦系啦， 即系我系好渣打呢一个嘅沙地嘅，因为跌咗落沙地嘛， 系啦系啦， 我唔要沙地， 系唔要沙地，全草地嘅， 全部草地， 系啦，或者得一个洞咧系沙地嘅啫， 系啦， 咁啊，所以咧有好多职业嘅高手咧去到啊米高佐敦嘅球场嗰度去打波嘅时候咧，好多时都要输俾米高佐敦。因为 以呢个主场之利嚟嘅， 因为嗰个球场根本咧系有好多先天嘅优势啊，对于阿米高佐敦嚟讲啊，几有趣呢一件事，咁大家可以睇下，即系呢一个米高佐敦嘅叫做纪录片啦。 咁我哋喺呢件事上面揾到米高佐敦佢一啲叫做性格上嘅得意位， 系啊，咁啊开心啦，系咪先？咁啊，如果我系波神米高佐敦。我梗係享受贏啦， 梗係啦。 咁無論係籃球以至高爾夫球都係啊。咁啊，轉個角度講埋啦，邊個揸車揸得快 ？F1 啊嘅選手們啊，或者車手梗係啊揸得快啦。F1 咧，夏斯車隊咧，逆市咧重建啊，專揀一啲富二代嘅車手。咁啊，呢一隊車隊咧，除咗簽咗德國車神啊舒密加嘅仔啊。米克舒密加之外咧，亦都提供咗另一位嘅车手位置咧，俾俄罗斯嘅化学企业啊，呢个好大嘅企业啊，个仔啊叫做马萨平啦，咁啊译音嚟嘅，咁啊呢个马萨平好似就咁听以为叫做中国人名咁啊，有姓马又叫阿平咁样，但系译音嚟嘅，咁啊但系咧签咗呢个富二代车手犀利嘅咧，佢嘅爸爸。会注资呢个夏斯车队啊，而注资几多钱下咁样啊，即系等于咧，即系有一定嘅持股咁样咯。咁所以咧，点样先做到世界冠军呢首先咧 ，money 有钱嘅爸爸嘅咁啊。如果有一日小白成为跨国企业嘅老板， 哦。 小小白都有机会， 已经 啊！到时记得带欧叔叔入去睇下 F1 啊！ 喂，到时大家一齐去啦！ 早一秒一秒走起，谁错失多少？ 没然后，旁人都早已领悟透。 痛失的缺口，谁愿留守？ 谁想要再静候？呆等到最后，有没有内疚？ 时间是我想要。 终不放手，当每刻想成就全没遗漏，无谓得苦衷的借口。 若拼命无有，当有日回首，我觉得不会够，亦会够，奋勇地斗。作换世，将千块骨牌对齐，谁设计交叉每条路，调个位，足以改变了一切。也知代价极贵，那算什么学费？ 听日有周国贤同 Tony 嘅《时间的初衷》。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早晨，钟哥。 早晨 晨光嘅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48啊！咁啊，喺呢度我哋都宣传下我哋嗰条片啦，摆咗上去二台 Facebook 嘅咧。 系煮饭嗰个啊！ 煮饭嗰个啊，系啊！咁如果你未睇啊，钟哥下厨咧，就要揿上去睇睇啦。咁啊，喺里面 嗰个唔算系下厨，整下啲小点啫。 又有火又剩，仲有烟添，仲唔算下厨？咁但系咧，你喺里面咧又同我讲就话，哇，因为你。我真係好耐冇入廚房，都入你個廚房啦。 十幾年啦。 咁呢十幾年你係點過嘅咧？ 外賣咯， 全部都外賣。 我係最早咧支持一啲外賣活動嘅人啊嘛。 嚇啊！你係叫翻屋企食多啊，定係出街？譬如去茶餐 廳啊， 都 係 買 翻 屋企食。 都係買翻屋企食比較多。 真係好正局喎、啊，成件事係嘛？ 唔係啊。你要享受嗰种一个人的浪漫啊嘛！你唔好成日觉得一个人系孤独、啊。 我唔觉嘅，其实我都好可以一个人、嗯。我都话俾你听，我试过一个人打边炉啊，一个人去睇戏啊，呢啲我都 OK。 但系你而家唔系啦嘛，你屋企话晒有只小猪，有只狗狗陪你 啊 嘛， 哦、 即系有个生命体喺度，勾勾咁样啊嘛。 系啊，冇错，有另一种嘅快乐嘅。咁、嗯、但系你有冇试过去到一个位系食外卖啦，或者出街食都好啦，即系唔系食住家饭啦，系、 嗯、 食到觉得自己个身体就嚟负荷唔到啊？ 方面先，心理上定生理上啊？ 你两方面有冇啲咩改变或者有啲咩感觉可以分享一下？ 完全冇啊！我觉得越食越开心，越食越健康啊！ 点会啊？ 自信心都翻晒嚟添。 点解啊？啲头发都白晒啦，所以食到你食咩嘢咧？ 唔系都系普通正常嘢啫嘛。 即都系中餐多嘅，即系叫饭叫个餸咁样。 系啦系啦。 但系你就唔觉得会比较 狗饭多？ 油腻啊、肥啊嗰啲冇嘢嘅， 唔觉喎、 啊。你身体都比较精壮嘅，其实我觉得，即系同你相处嘅呢几个月里边，我发觉啦，天气冻咧，你又唔使点样添衣啦。咁食嘢咧又食好甜啊，嗰啲你又唔肥喎、啊。 调翻转头，点解你哋会添衣？即系你今日连颈巾都攬埋落，你再冻多一两度，你点算呢？ 我都未出羽绒，你知唔知？我觉得自己威噶啦。头先我行翻嚟嘅时候，见到街上面都唔少朋友仔咧，系已经着到米芝莲人嗰啲外套咧，系 一条嗰啲， 已经出动咗噶啦。其实我出门口都有谂过好唔好嘅，不过算啦，而家都系14度啫，咁应该仲有得冻嘅，最冻先出动嗰件。 即系题外话，你正话讲到嗰、那个米芝莲人嗰啲咁样，着到啲羽绒咁样，好奇怪。一作為女士們啊，成日都想我嘅身材，我唔想變到咁樣咁多肥膏。但係當你可以整到自己好苗條嘅時候，你就著到自己成條肥膏咁樣出街，咁何苦呢？係咪先？ 咁但係冇辦法，你凍啊嘛，咁你又唔想病喎、啊。嗱，咁我點樣解？今日啊問阿鐘哥，即係食咗咁多年外賣，覺得點咧？咁樣嗱，其實之前咧網上面都有人試過，即係有一啲特別嘅 challenge 挑戰啦，話我連續食幾多日即食麵。看看身體有什麼狀況、即 改變咗嘅。 之前嗰套電影都係啦，連續食嗰個美式快餐連鎖店食一個月啊嘛，跟住又話咩呢度又超標，嗰度又就嚟要入醫院咁樣啊嘛。 係啦，但係今次我想講嘅呢個人咧，就係一個日本嘅美食 blogger 嚟嘅。咁佢就唔係食嗰啲快餐啦，因為快餐嗰啲其實你都估到，即食面啊嗰啲你都估到大概個後果會變成點噶啦。咁佢咧就係食我哋好多香港人都趨之若鶩嘅日式飯盒。日式便当啊， 边个煮嘅先？ 就系、是、喺街度买嘅。 哦，我以为系即系妈妈煮嗰啲。如果妈妈煮嗰啲又唔同、啊， 吓， 因为佢哋日日都会有新嘅款式同口味俾啲细路俾啲仔女。 咁嗰啲摆明就放闪啦，呢都唔算系咩实验嚟噶啦。咁因为咧，有啲香港人去到日本嘅时候咧、都一定好中意就系逛佢哋个超级市场啊，觉得佢哋卖嘅饭盒又好啦，或者一啲包好咗嘅现成嘅食物又好啦，都系好正嘅， 系好精巧嘅， 系啦，好精巧嘅，即系完全唔觉得系便利店就系 hea 你嘅。咁、于是乎咧，佢就试咯，佢就话呢个 challenge 咧就系连续100日，净系食便利店嘅便当。咁啊，你知道日本都有几间大型嘅便利店啦，咁佢就主要嗰四间咧，佢都试匀晒噶啦，然后咧佢就总结出啊，100个点，系啦， 咁多，我都系食过食个便当啫， 系100个点，但系佢目标系食100餐啊嘛，咁我当你一日三餐啦，有时可能两餐嘅，咁其实你都两三个月啦，可能要，咁咧佢就总结咗100个点，即系一路食咧一路写咯，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即系一个日本人喺嗰度食咗咁多餐嘅便利店便当嘅时候，佢发现到啲咩身体有啲咩状况咧，咁佢第一咧就话食便利店嘅食物咧，好多人都话对身体唔系咁好。所以都要多啲飲水，注意健康。咁可能佢都會覺得有啲口渴啊，或者比較鹹啦。佢話大部分嘅便當咧，都係適合配汽水嘅、哦，即係黑色嗰只汽水啊。 正路啊，唔係一黑色嗰只汽水，其實係咩都好似百搭咁樣。 係咯，係啦， 因為佢甜啊嘛。 係， 你等於飲糖水一樣， 同埋 咩都配到。 佢鋸咗佢咧，鋸咗佢咧，又好似好 refreshing 咁啊。 做人最緊要咩啊？要鋸咯， 系 最辛苦系咩啊？ 唔 鋸 咯，系啦。咁所以咧，佢就话配呢一个鋸嘅汽水咧，就好食啲嘅，觉得。咁佢觉得咧，明太子同埋雪鱼子系列咧，大部分都系安全嘅。 咩叫做安全先？ 譬如我哋啊去一啲唔熟悉嘅 canteen， 譬如去一啲大学咁样先算啦，都有几个 canteen 噶嘛。咁、你成日都会听到啲同学仔或者喺嗰度嘅人同你讲。食燒味最安全噶啦，系冇死嘅。有時你食嗰啲三餸飯咧，可以好驚嚇噶嘛。咁佢咧就總結出，原來喺呢啲便當裡面咧，逢係明太子味啊，或者雪魚子系列嘅嘢咧，都係 OK 嘅。咁啊，仲有佢话，如果你根据包装上所写嘅微波炉加热嘅秒数咧，唔系100%完全可以加热晒嘅，有时候即系可能系呃你嘅，或者可能佢嗰个标准同你喺嗰个便利店度用嘅微波炉嘅热度未必好相同，或者你带翻屋企叮嘅时候唔系好相同，咁你发现咧，根据佢嗰个指示嚟到做咧，未必次次都成功，可能叮完之后咧未熟嘅。 唔系香港通常都系过笼嘅， 系咩？ 即系根据佢嗰个指标，譬如买嗰啲包装点心咧，佢一定写咗个度数同个时间俾你噶嘛。根据嗰个咧出到嚟辣手 嘅，辣手嘅，佢惊你唔熟啊嘛，即系系啦，过浓好过生啊嘛。咁跟住咧，佢就又觉得啦，如果将呢一啲嘅外卖食物加塔塔酱，即系沙律酱咧。就几乎任何食物咧都会变得好食。 即系废话，唔好意思，我虽然唔识，佢都讲一句废话。你加塔塔酱， 就等于我觉得加辣椒酱一样，所有嘢都好食。 遮晒啲味啦。 系啦，但系咧，佢又有写到一个开始觉得自己嘅身体咧发臭，即系食咗咁多日之后咧。開始覺得自己有一陣異味發出嚟啦，身體。 首先咧，佢有沖涼噶嘛，係嘛？ 有沖涼。 啊，咁所以應該唔關乎於一啲另外嘅問題，係關乎嗰個便當問題，係咪咁嘅咁樣嘅理解先？ 我以為係佢食咗一啲即係即食嘅食物啦。 系啦，个人会散发一啲臭味出嚟， 系啊， 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咪佢里面啲内脏开始啲机能有啲问题、啊？ 咁跟住落去系点样咧？ 嗱，跟住落去咧，佢话食超过80日嘅时候咧，佢就 feel 到自己身体开始变差啦。 嗯， 佢本身系 challenge 系100日啊嘛， 嗯， 去到第90日嘅时候咧，觉得真系好痛苦。开始咧集中唔到啊个人，长时间集中唔到，唔知系即系心理啊定系生理，我谂两样都有影响啦。跟住咧佢就话，就算去到肚饿嘅时候，佢要坚持埋嗰几日啊嘛，佢就会有一个谂法， 如果真係再要食呢個便利店嘅便當咧，不如唔好食啦。即係就算肚餓，佢都覺得不如唔好食啦咁樣。咁然後咧，佢就話原來第100日咧，佢係堅持唔到嘅，係啦，即係仲有幾日咧都係完成唔到呢一個嘅創舉嘅。咁之後咧，佢就話得到咩啟示咧，就係要冷靜咁樣思考一下之後嘅健康飲食計劃係點樣啦。雖然好多人都會覺得唔係啊，你日本嘢都好精細啊，咁但係原來日日食咧都係會有一個唔係幾好嘅感覺出咗嚟嘅。 一百日啊嘛， 係啊。 首先咧，我提議大家咧，呢一個所謂嘅食一百餐便利店便當呢個計劃咧，我覺得呢個名啊太過籠統啦。其实你将呢条方程式摆喺任何地方都通用嘅。 例如 咧，你试下一百日食阿妈煮嘅饭，你都会觉得好闷啊嘛。 但系你唔会同阿妈食饭，你身体开始发臭。 我身体开始发臭， 唔会发臭啊。 你再谂下，如果你一百日同一个女朋友去街，你都会个心谂一百日，可唔可以试下同第二个女朋友咧？你都会谂紧相同嘅嘢。 你又啱、啊， 所以一百日其实样都系嘅。譬如你而家翻工一百日啊。呢、這個老闆我真係頂唔順啦，我要走啦。永遠都係一百日走 一個字。呢個我真係冇嘅，想善我。 咁所以咧，任何嘢你做得多，如果你真係唔享受嘅話，乜嘢你都會有反感嘅效果㗎啦。 但可能佢一開始係享受嘅，其實嗰個時間係咪就係嗰個重點咧、去到一百日，即係無論你做乜嘢都好啦，開始即係譬如你經濟學嗰個叫做 MUV 就會下降啦、慢慢對嗰樣嘢嘅喜好咧就會一路下降。 當然有可能。 咁但係有冇啲嘢你係諗到調翻轉嘅咧？ 啊，唔使 就越做越開心。 就係啦，我呢啲咁樣嘅所謂食一百餐，佢先嚟落咗個定論就係、是。一百餐啊嘛， 系啊。 如果佢唔好讲呢句说话，佢唔讲，我就话我一路食，食到我顶唔顺为止。 系， 咁你可能就唔系一百餐、 哦， 可能会系一千餐，甚至乎一万餐。 系系， 咁先至会有一个反应啊。咁如果你一嚟就话一百餐，咁你所有嘅就话一百餐之后，我要俾一个结果自己。 系， 咁你未下咗个定论咯。即系譬如如果我翻一份工，我要直到永远嘅、你永远就会有好多谂法，就唔同咗嘅。如果唔系话我呢份短期工嚟嘅，咁又唔同 啊。哦，即系望远啲，个心态就会唔同啦。 梗系啦。 喂，但系会唔会其实你望远啲，冇一个 limit set 俾自己咧？你好快可能十日就食咗其他嘢。 所以最简单一句，如果你一个期限俾自己咧，你就会望住个期限去行。你唔俾个期限自己咧，你就会享受每一步点样行啊嘛。 系，所以即系啱啊！细个读书，即系不在乎呢、這个。 咩天长地久 客观的事啊，只在乎你主观嘅心，即系你点样睇？ 听过啫， 系咩？ 系咩？你读咩书噶？ 我读中学咯。好啦，时间将近嚟到早上嘅八点钟啦，室外气温而家14度，相对湿度70%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爸爸，我好鍾意你送俾我嘅礼物啊。 妈妈话今日放工会即刻返嚟同我一起食饭，我好开心啊。 苏联教育家雅西里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讲过，在家庭中孩子最微小的欢笑就是使父母认识统一，能得到巩固的伟大精神动力。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係同屋企人讲一声，只要见到你哋笑，乜嘢都值得啦。 医管局已经加开有负压病舱的8号和10号管，目的是配合病人急救需要和处理雾化程序。这些负压病舱亦都可以接收来自同一家庭的病人。政府由今日起将会安排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在黄大仙广场设立流动采样亭，服务时间是每日上午10点至到晚上8点，暂定开放至到下个星期四。其余4个流动采样亭包括位于荃湾沙咀道游乐场、西贡赛马会大会堂停车场、大埔社区中心篮球场和太和村太和伦理社区中心对出空地的流动采样亭，会继续提供服务直至另行通告。位于九龙城启德社区会堂的流动采样亭就开放至到今日，检测费用全免。财经消息，

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八点十分啊，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系咁样嘅，天晴干燥啊，早上系相当清凉嘅，日间最高气温咧大约二十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咁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天晴干燥嘅，朝头早仍然都系清凉嘅，日夜温差会比较大，室外气温咧而家系14度，相对湿度系70%嘅，咁所以啊呢几个朝头早咧，如果大家会出门口嘅话咧，记得都着多件衫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八点十分 Kitty 即刻同大家咧睇睇港股表现啊吓，当然要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 ，Dicky 早晨啦， 早晨 Dicky。 早晨啊，大家好啊， 系 星期五愉快， 星期五愉快啊， 大家咁话 系啦，咁直播室入边有阿 O 同埋 Kitty 啦，咁啊钟哥喺出边咧已经攞支纸笔咧就 mark 低啲股票 number 咧，因为我哋直播室只能够容许两个人喺度噶， 系啊， 系啊， 不过咧有啲问题我已经预先咧写低咗，帮佢问你， 系啦，咁啊转过头先问下啦，嗱 Kitty 问嗰啲又关于新股，阿 O 咧问下琴日港股咧都算几叻仔啦，汇融啊升咗195点啦，咁啊带领。港股升嘅咧，估唔到系佢，系领展啊吓，咁啊领展琴日咧，哇抽升咗5.6%啊，咁啊高位嘅时候更加唔止5.6%啊，咁啊究竟领展点解升咧？同埋啊港股方面又会唔会睇翻好少少咧？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你， 好，咁嗱，过去呢一个礼拜咧，我谂即系资金轮动嘅情况都继续啊，即系维持住嘅，咁而咧。好明顯一啲傳統舊經濟股份咧，終於抬頭啦，因為新經濟股份咧都仍然係頭耷耷嘅，即係冇乜辦法啦嚇。內外夾擊啊，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咁好啦，唔講嗰啲啦，頭先啦 ，O 就講領展啦，咁大家都好熟悉呢間公司啦嚇，即係可能對於香港人嚟講，咁尤其是即係住喺啲屋苑啊、屋邨啊，咁可能都會經過或者經常都會進出佢啲商場啦。點講都好咧，其實過去呢段時間咧。所謂啲收租類嘅股份咧，喺過去呢一個月咧，其實由低位咧慢慢已經回升翻嘅啦。嗱，我諗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如果你話我哋就咁講，無論係收租股啊，或者係房地產信託基金，其實好簡單，就係收租噶啦。咁好多時候咧，租金嘅收入咧都係同一個所謂嘅營業額係掛鈎嘅，即係所謂嘅 turnover rent 啊。咁如果你話真係講呢樣嘢咧，真心講喺而家呢一刻咧，就算你話哇升單臨緊啊嘛，即係我哋啊好少話。咁一節去掃貨啦，但係聖誕咁點啊買禮物瓜咁樣，咁但係咧亦都即係喺而家疫情嘅呢段時間咧，真心講你話去到商場，你話真係一啲好一線嘅、好靚嘅、好新嘅商場，咁咧都會見到都人頭湧湧嘅過嗰兩三個星期，咁但係而家咧你開始咧又即係人流咧又會少啲啦，咁但係咧就算你話之前嗰一個月都即係好多人行街喎，咁但係咧都見到咧都係即係。旺丁又未必旺財嗰隻囉，即係有人行街就唔代表有人買嘢㗎。咁好啦，咁但係到現在呢，我諗最簡單直接了當呢就係咁。對於你話領展啊，甚至乎致富產業信託呢一類佢哋啲屋村商場、屋苑商場呢，我會覺得受到影響相對都會少啲，因為嗰啲嘅即係商戶呢都係同即係民生有關，咁而即係佢哋都即係真心講啦，其實都係焗住要幫襯樓下嗰間嘅，因為近近地，可能咧係買個餸咁啊，食個快飯咁啊，買個外賣咁就上翻去啦咁。咁所以咧就呢一啲嘅即係話租金嘅收入咧，其實即係喺續租嗰度嚟講咧，你話係咪真係有個好大好大嘅租金回落咧？我諗好唔同啊！你話即係講到哇羅素街啊、廣東道啊，即係嗰啲。大嘅地鋪啊，咁可能係真係劈得好緊要，因為嗰啲商户都走曬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對於呢啲商場嚟講咧，真心講個影響係少啲嘅。咁同埋亦都有個別啲即係券商啊，有啲研究報啊，睇翻好啲啊，整翻啲增持嗰啲咁嘅評級，咁啊當然就令翻即係佢哋嘅股價咧就做翻好，同埋亦都即係咁講啦。就算你話講領展，雖然由低位都叫做。反彈翻唔少，但如果你話由佢嘅歷史高位嚟講咧，都回落嘅幅度都相當大。咁不嬲，即係領展又好，以至到其他啲房地產信託基金都好啦，即係都係有幾個憧憬嘅。第一就係話收一個穩定嘅租金回報。第二咧就係佢哋會做一啲所謂嘅 AEI 英文嘅 Asset Enhancement Initiative， 即係話咧 資產提升嘅一啲嘅即係建議啦嚇，或者係計劃咁樣啦。咁其實就係會係即係翻新個牆啊，整靚啲啊，咁跟住就收貴啲嘅租金咯。咁呢啲其實個空間係細咗嘅，喺而家呢刻冇辦法。咁但係點講都好啦，即係都係一個中擺啦。之前就即係跌得都好低殘，咁而家就叫做反彈翻啲啦。 係咁啊，跟 Dicky 學炒股仲學埋英 文 添 啊！ 係啊，頭先鐘哥都炒低咗英文添啊，我都係咁樣啊好啊，問下啲新股嘢先。 好啊，另外咧想問下 Dicky 啊，兩隻嘅第一隻咧就係嗰個泡泡馬特啊，見到佢孖展折飛咧就話超購116倍咁啊，前幾日咧阿 O 都有提。提到啦，即系呢啲盲盒玩具，咁但系咧，即系之前又有听过话，喂呢啲玩具个 product cycle 都唔系好长嘅啫，好快可能玩厌咧，就未必即系长线系都系咁样嘅走势嘅。咁我想睇下 Dicky 点样睇法啦。嗱，另外第二只咧 ，Dicky 好长情嘅， 系咪噶 ？Dicky 好长情嘅， 即系玩唔厌嘅嗰啲盲盒。 佢除咗跑车换得快之外，其他嘢都好专一嘅，好好嘅，值得表扬，值得表扬 ，Dicky 系啦，另外你讲咗呢只先啦， 好讲咗呢一个泡泡马特先啦。嗱，真心讲啦，呢啲咁嘅盲盒咧，我就唔系真系好晓，亦都唔系好叻。但系我同事咧，我公司阿 Truly 咧，佢就好晓呢啲嘢嘅。佢自己都写，系啦，佢自己都喺某一个杂志嗰度写咗个话，我睇落咦，佢研究报告嗰个好详尽。咁我就即系睇佢嗰个佢写嗰个咧，咁我就学到好多嘢啦。咁跟住我就再去深入研究啦。咁就发现话。其实呢间公司本身新三板上，新三板即系喺内地啦，亦都系一个好似香港，我谂比创业板仲要低门槛嘅一个交易平台。咁后来退咗市，退咗市之后咧，佢就重新咧就再进行即系话即系呢个首次公开发售 IPO 啦。哇，个估值咧就已经即系同日不可异日而语啦。哇，即系已经系高咗好多。咁当然睇得到佢过去嗰两年咧，其实三年应该嚟讲。过去嘅即系无论系毛利率啦、营业额啦同盈利嘅增长都系好惊人嘅。咁当然即系大气电波我就唔帮佢卖广告啦。咁但系包括系佢嗰个玩具嘅平台又好啦，佢某一个即系话所谓呢啲 IP 啊，即系呢啲咁嘅公仔咁样咧，咁啊真系都几受啲。唔係我囉，少男少女歡迎囉。 咁可以留意下。 係呀，真心講佢唔 IPO 我都唔知咩嚟㗎，咁佢 IPO 我就即刻去研究啦，係咪？咁所以呢以佢嘅即係話個產品嘅獨特性，或者個品牌，或者以至到佢呢一個即係話產業呢，佢又唔係好舊同好傳統嘅玩具行業嚟嘅，佢係有少少新元素喺裏面包裝咗，咁所以咧，即係我諗亦都會受到投資嘅歡迎啦。咁所以就個研究反應，我諗都會令到佢個上市嘅股價都有少少憧憬嘅，即係因為你話睇翻過去嗰一個月啦，新股喂唔係隻隻升嘅，有好多嗱，我過去都警告過㗎啦，即係嚇。又是呢一啲所謂嘅物業管股，好多咯噃，即係過去有提出過呢啲警告，咁我亦都見到咧，過呢個月咧，即係上市嘅物業管股咧，就真係你唔好唔管啦，真係跌好多嘅，你唔理佢嘅話都唔得嘅，有啲又跌成兩三成嘅，俾個招股價，咁啊過去都提出個警告噶啦，咁啊希望大家都要執生，因為 IPO 咧唔係一定贏錢嘅，有陣時都可以。即係有陣時都點講啊！即係抽得多，跟住個股價都可以回好多噶。 好，明白。咁啊 ，Dicky， 我問埋另外一隻啦，就係藍月亮啊。今日起咧就招股，抽唔抽得過咧？ 嗯， 啊，即係被譽為呢、這、一個中國版Procter & Gamble 啊嘛 ，PNG 咁係啦。咁啊即係抽唔抽得過啊？我都覺得可取嘅，因為始終都係嗰句，如果而家嚟講咧，當傳統舊經濟行業又抬頭。咁第二咧就係話，如果喺即係一個行業裏面，而呢個行業係仍然有增長，而佢又要係喺呢個行業裏面咧手執牛耳，即係好似我哋之前都見到，譬如舉個例，有少少似，當然啦。嗰、那個就飲得啦，嗰、那個叫農夫山泉啦，呢、這個飲會好大嘅， 唔好啊，千祈唔好。 係啦，呢個咧就係攞嚟即係即係話洗衫嘅啫，係啦，即係清潔液啊、洗衣液啊咁講。我覺得即係如果你純粹講行業基本面，咁當然吸引啦、啊。咁估值平唔平？咁梗係唔平嘅啦，因為佢知道你哋咁中意啦，咁梗係唔會定一個好低嘅估值啦。咁但係我都會覺得，如果純粹講喺過去呢段時間咧，佢哋嗰個存貨周轉天數都係有段時間係回落咗，咁但係而家又上升翻，即係咩意思咧？就即係話佢哋嗰啲產品擺喺貨架啊，擺喺嗰啲客户嗰度咧， 可能嗰個銷情係而家係又要再需要多啲嘅時間。咁我諗都反映得到，其實疫情咧對於呢個行業咧，其實唔係完全冇影響嘅。不過我諗而家呢刻咧，大家即係抽新股，真失望啊！平時啊，即係邊個咁認真啊？唔通老闆招股書出嚟，哇！睇完曬成本啊，跟住先去抽咩？大家都係一種即係點講啊？都係 博下嘅心態啦， 係啦，市場嘅情緒都主導為主啦。咁如果你話從呢個角度去講咧，咁我諗起碼一點就係個認購反應會好好。咁呢個我唔擔心。咁第二就係個股價上市初期應該都有一個即係 OK 嘅表現嘅，呢個都會係我預測咯。即係如果你話呢一段時間嘅新股可能係頭先我哋提及過呢兩隻，應該起碼會係有少少水位，同埋會跑贏其他嗰啲。 咁散股民以至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又可以听下啦。头先嗰个讲嗰两只新股都好似上市都有啲微利，有机会咁大家可以部署下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多谢 Dicky， 多谢 Happy Friday， 拜 拜。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系做乜嘢都好，都系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是啊，咁啊，今日有少少啲得意嘢可以同阿 Kitty 分享一下咧。 好啊， 如果你有翻到去內地咧，試過啊，譬如打下邊爐啊，去啲大型嘅食肆嗰度食下嘢咧，你都會知道啊，佢哋門口咧一定會有咧一啲相關嘅尿袋啦，香港人叫咁啊，其實有啲充電寶 啊，係咪叫 充電寶啊咁樣啊嚇？咁啊，跟住咧嘟一嘟啲二維碼啦，如果內地嘅術語，香港又叫翻 QR code 啦咁樣。咁啊，嘟完之後就可以借嚿電啦，有啲係免費借。有些要放10元按金，跟住可能看某一两段视频之后你又免费了，咁样跟住就借你充半个钟头电，跟住咧你部手机就有电啦。其实咧呢一样嘢咧对于间餐厅嚟讲咧都系相得益彰嘅，因为你手机冇电咧，你啲菜色更靓啦，冇人打卡啦，冇人摆上去。即系如果内地嘅网站就系大众点评啦，如果香港就系嗰啲open 嗰啲一嚿飯嗰啲咁嘅網站啦，咁你都要有推廣噶嘛，係咪先？ 其實本身佢個人啊，都已經唔享受餐飯啦。如果個電話冇電，即係唔好話影唔影到相，佢自己個心情都差咗。 係啦，所以正所謂咧，即係吹神廚房教落啊。相機食先咁樣，咁所以咧，即係充電嘅系統有陣時對於我哋嚟講都緊要啊。尤其是你去啲餐廳咧，等好耐嗰啲咧，半個鐘頭、一個鐘頭先有得入去食兩三嚿壽司嗰啲餐廳咧，咁你又會發現，喂，如果香港都有就好啦。咁啊，香港係咪間間餐廳都有咧？未必嘅，不過就未能夠普及。但今日咧睇到一則新聞咧都幾好嘅，咁啊俾你借一個充電機啦，咁啊要收錢嘅，香港借嗰啲充電。大概咧就系5元一个钟啦，以呢一间公司为例啫。不过咧，佢而家做优惠咧就系即系5元充一个钟啦。但系嗰5元咧就俾你去翻嗰间餐厅或者嗰间寿司铺可以用得翻嘅。 哦， 咁啊变相你就可以有一个免费嘅叉电出咗嚟咯，个效果咁啊。之前我自己喺香港某啲餐厅系有嘅，不过都好似个店员自己都唔系好识操作，亦都唔系好识教你点样去借嚿叉电器。用咁样啦，咁但系今时今日就叫做比较普及啲啦，而且推出多啲优惠啦，咁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善用一下呢啲资源啦，起码唔使成日。但好似我呢啲人咧，成日都会同身边人讲话：，喂，我电话得翻1% 电。 我都系啊， 你都系咁， 我都系咁啊，成日濒临山机嘅边缘。 所以我哋未做到朋友咯。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 TDC Hotline 咧，思芬继续喺度啊吓。今朝早咧，我哋就揾嚟咗香港贸发局香港设计廊嘅经理许敏仪小姐 Wendy 咧，就同大家倾下偈嘅。不过今日咧就几特别嘅，因为咧佢就唔系同我哋介绍产品，又或者系展览，而系同我哋咧介绍一个服务。咁究竟啊，香港设计廊有啲乜嘢服务可以提供俾大家咧？早晨 ，Wendy。 早晨啊，今日咧我想同大家介绍一个计划，叫做 Consign Easy 寄售易嘅服务。咁主要咧系帮助啲港商咧通过我哋设计廊咧去开拓内销市场嘅。中国内地啦，而家喺全球各个市场之中咧一枝独秀，内销咧系大趋势嚟嘅。咁其实咁多年以嚟咧，我哋都同好多香港嘅供应商沟通过，都知道咧其实佢哋一直咧都好想试下透过我哋咧去进军内地嘅零售市场。咁但系咧喺个过程里边咧，佢哋都遇到好多嘅困难。大家都知道啦，香港同内地嘅营运模式好唔同啦。喺内地商品买卖咧系牵涉增值税嘅，咁啲公司咧系需要开增值税发票，咁但系好多时咧，香港公司佢哋喺内地咧根本就系冇成立一间公司或者冇 partner， 所以就开唔到增值税发票啦。咁而加上做零售方面啦，仲要需要好多嘅，譬如物流配套啊、货品报关啊、清关啊、交税啊、销售营运啦、到找数啊、收钱等等。咁好多公司咧都觉得咧要投资好多嘅时间、人力同埋物力。咁所以可能因为咁咧就打退堂鼓啦。咁而家咧我哋有个好消息，就系我哋香港设计廊睇准咗呢啲供应商嘅需要，推出咗一个全新嘅计划，叫做寄售易 Consign Easy 服务，就系为港商咧提供一个一站式嘅启动入门计划，去处理呢啲咁复杂嘅事情嘅。咁啊，帮大家咧将成个内销嘅步骤由复杂变简单。咁而计划嘅重点咧就系可以俾港商香港交货，香港收钱。咁我哋相信咧，喺呢两方面咧，应该可以帮到好多港商咧解决内销两大嘅难题嘅，令到佢哋可以好轻松咁样利用设计廊嘅线上同埋线下嘅销售网络咧，去发展内地嘅零售业务。 即系话 Consign Easy 呢一个计划咧，主要服务嘅对象咧，系一啲未能够开到一啲增值税发票嘅香港公司咁啊吓。嗱，除咗呢一点之外 ，Wendy 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多少少关于计划嘅服务范围咁咧？ 可以啊，嗱，首先喺报关嗰方面啊，咁港商咧只系需要将啲货物咧送到去我哋进口商位于荃湾嘅货仓，咁之后咧进口商咧就会将啲货咧运去佢哋喺南沙嘅保税仓，然之后再安排呢个货品嘅报关啦，同埋清关嘅程序。报关完咗之后啦，咁我哋咧就会协助咧参加嘅公司咧，将佢哋嘅产品咧带到去我哋设计廊喺内地嘅实体店，包括北京嘅自营店啦，同埋各个代销销售点啦，咁仲有咧网上店，就做到线上线下咧同步销售嘅。咁当然啦，唔系净系话将啲货送咗去内地就算噶啦。咁喺 marketing 嗰方面咧，都係好重要嘅一環嘅。咁所以咧，我哋會喺我哋嘅北京店啦，同埋我哋代銷 partner 嘅地方嗰度啦，不定期咧都會舉行一啲嘅宣傳推廣嘅，包括一啲嘅產品介紹啦，同埋一啲嘅互動體驗嘅活動嘅。咁而我哋都會喺我哋內地嘅社交媒體啦，做一啲嘅線上推廣，務求咧幫大家咧去打響品牌嘅知名度。咁當你件貨品成功賣出咗之後啦，咁我哋咧係會安排咧開增值税發票啦，做呢个销售结算啦，同埋最紧要就系将啲钱直接汇翻去你香港嘅人民币户口。咁所以成个过程咧都系好简单方便嘅。 果然系非常之全面啊！咁大家只要啊喺香港交完货之后咧，设计廊基本上就会帮你一条龙搞掂晒之后所有嘢啊吓。刚才咧 ，Vanny 咧亦都有提过呢一个计划咧，其实系可以帮港商咧打入设计廊嘅内地网络，可唔可以都同大家分享多少少咧？ 好啊，其实除咗喺北京嘅自营店之外啦，咁我哋设计廊咧都同内地嘅一啲生活概念店啦，同埋呢个百货咧以寄售嘅形式合作嘅。咁而家咧，我哋喺内地16个城市啦，总共咧设有超过40个销售点嘅。咁另外啦，我哋喺网上嘅淘宝啦，同埋京东咧都开咗网上店嘅。咁所以如果参加咗 Consign Easy 嘅话咧，就有机会一次过打入内地多个城市嘅实体店，再加埋网上店，咁就一次过试晒线上同埋线下嘅同步零售啦。另外一提啦，咁香港公司咧，佢要参加嘅话咧，都有啲条件咧，先至可以参加呢个计划嘅。咁但系因为时间有限啦，咁欢迎咧，大家可以去到我哋官网www.hkdesigngallery.com 就可以揾到更加多有关呢个 Consign Easy 寄售易嘅参加资格啦、收费等等嘅。而你哋亦都可以咧，随时欢迎打电话俾我哋，电话系22405680。

咁佢係掛嘢嘅，佢掛啲乜嘢咧？佢唔係掛普通嘅衫。 Kitty 姨姨話嚟嘅， 唔會啊，大家年齡差唔多啫嘛。 啊，你真係識講嘢，你講咩你都啱。真係有啲後生仔真係唔知咩蚊香味。 我唔係，但我哋三個年齡都差唔多啫。 你受唔受呢套啊？ 唔受。 O K， 好，咁我繼續介紹呢嚿嘢啦。咁佢就係攞嚟掛啲被。或者是掛啲床單咁樣嘅。 點樣掛呢？ 因為呢，我哋有時掛被掛床單，我哋用普通衣架嘅時候咧，係啦，聽到啲哼哼聲。 因為佢係鐵，係兩個都係鐵。 係兩個都係鐵做嘅。咁我哋掛嘅時候，一個衣架好細個噶嘛，有時候唔知點樣掛噶嘛，唯有掛喺啲欄杆上面啊，或者掛喺自己露台窗邊嗰啲位置啊，咁咪會吸到啲塵咯，惹到啲塵咯。咁而呢一個咧。佢就係佢一蚊香型嘅一個螺旋啦，咁你就可以將嗰張長長嘅被單，然後就可以根據呢個螺旋咧捲住嚟掛， 即係揼揼框係咁樣繞住呢一個嘅紋路，係咁樣掛喺度。 冇錯啦，咁你就會見到咧一個好長型，你掛完之後就會見到一個好長型嘅圓柱體喺度。 咁咪好似將一件嗰啲咧。蛋糕咧，即係嗰啲卷心蛋糕打洞放喺度， 係啦，冇錯啦。而且我亦都見到啲聽眾咧，其實好醒目噶啦，已經有人用緊噶啦。嗰日睇片嘅時候都見到有人已經用緊呢嚿嘢噶啦。 你唔好諗住稱讚啲聽眾而遮蓋自己嘅愚昧。 你肯定嗰個用嘅係聽眾， 用嘅係嘅， 佢可能冇聽我哋。 但呢嚿嘢真係好好嘅，因為咧我自己試過啦。咁第一可以慳位，因為你唔使 慳咗咩？ 好慳，因為佢就係打直掛 嘅 啫 嘛。 但你唔 suppose 係擺喺衣櫃裏邊嘅係咪？即係純粹係晾出去。 可能你啱啱洗完咁，然後你就要晾啦。 哦，因為咧平時晾咧就可能兩邊衣架，咁你就打橫咁樣拉開晾嘅。 有時候你成個窗咧，淨係為咗掛一張被單。 但你呢個打直晾，佢會唔會又拖地又剩咧？ 又唔會嘅，因為你可以打。點樣講啦？你 啊，你次次都講呢句喎啊？點樣講啊？咁樣講咯。 你可以試下打環咁樣攝入去，因為佢其實嗰個螺旋形夠長啊，所以你打環張被咧，你捲入去咧都冇問題嘅。 不過咁樣啊，星啊，我一見到呢、這、一個，就算佢揼揼跨咗，好似蚊香咁樣嘅形狀，但係佢就算拉翻直。佢嘅長度都有限，未必可以係等於一張我哋而家用緊成人用嘅被鋪咁嘅 size。 哦，呢個我都想問，因為佢嗰個圈咧，佢都係兩圈半到啫。 係啊， 係啦。咁啊，鐘哥講即係譬如你好長嘅嗰個被單咁樣， 得咯， 係係咪圈即係唔夠圈咯？會唔會啊？ 兩個， 兩個 邊變咗一個。嗰邊掛另外一邊又圈過， 好V混混咁成件事 啊！唔係即係一個 S 字咁樣， 兩個蛋糕棟喺度， 唔係即係一個 S 字咁樣。其實佢睇，不過咧，因為佢其實都已經有兩圈啦，所以你掛起佢嘅時候都有一定嘅承托力嘅時候咧，剩低嗰啲咧，其實都唔會話太過。舐舐嘅， 嗱咁佢雖然咧就話到啊，好似一個蚊香咁樣，其實咧佢中間都仲有一個掛鈎，就垂直咁樣傷咗喺呢一個嘅鐵做嘅蚊香型嘅衣架上邊嘅，咁你就可以直接將個鈎 掛上去， 掛上去你嘅鐵通又好，又或者係晾衫架也可以啦， 係啦，咁所以咧比起普通嘅衣架嚟講咧，我覺得佢。幾實用喎，因為我自己都試過啦，係真係掛喺度嘅時候，你又掛其他衫都得啦，又唔會阻掟啦。 不過咁樣，雖然咧阿星今次呢、這個OK 啦咁樣啊，不過啊，同一般我哋咧喺屋邨長大嘅家庭主婦啊，即係唔係我啊，我阿媽嗰啲咧，就絕對唔會用啦。點解咧？因為喺我哋嗰個年代啊，作為主婦喺邊度晾被嘅？ 落喺下面， 下面公園㗎嘛， 下面公園嗰啲嘛。 咁使乜用呢啲咧？下邊公園嗰啲馬騮架啊，或者千秋架，全部就我嚟晾被噶啦嘛。 嗱，因為而家疫情嚴重啊嘛，咁你就費事出街，咁你出到街張被又可以，可能好易污糟，啲人經過嘅時候又可能有啲唔乾淨嘅嘢喺度。 係喎，疫情關係。 係、啊。 但我想講咧，嗱，佢用嘅時候可能你覺得啊都幾正，但收納嚟講咧，我就覺得佢麻麻地啦。 佢嗱 幾牙定，有冇得屈翻扁先？ 有嘅，我就正想講呢樣嘢啦。咁咧，我頭先鐘哥講過。它中間就有一條直的一個勾， 一個勾傷了一 道，其實它是用螺絲的、 哦、 是的，如果你收納的時候就拆了那粒螺絲，然後就打直這樣擺放就收得 了，這樣就 省火了。那粒螺絲拆出來這麼小，如果我不見了粒螺絲呢、 不要緊的，出街都買到的，其實這些、我說一粒螺絲在五金都可以買到的。 实巴巴闭闭，食碌老细，他很严厉，包空卖艺，懂得下跪，他的智慧走出国际 ，EQ 废，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耻笑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经济，哪会当真？手手踏踏，声声作态，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风风雨雨，是是非非，水深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恶未能松懈，无心耻笑念头不坏。只每日许需要积好得守住秘密，恶言增添千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当太面。 8:45啊，听紧有邓小巧嘅《面》，室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68%啊，钟哥。 点啊，崔杰彤。 我哋又要倾电话啦，同小白。Hello， 小白。 早晨啊，钟哥。早晨，崔杰彤。 好啊。 又到你打嚟啦。诶，系、啊 欸。做咩啊？ 今朝系我打翻嚟，小白听电话。 系啊。 而家系小白打 嚟，我听电话。 啊、真系奇怪， 啱啱好个调转啊，好咯。不过真系想问一下两个咧，两位啊，咁其实而家咧，我哋冇得去旅行啦。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其实我哋都可以咧去玩一下嘅。咁特别咧，其中一样嘢就系博物馆啊。嗱，如果去得嘅话咧，其实我都中意咧，就系带屋企人啊，或者约埋啲朋友咧，落唔止去呢一个博物馆嗰度咧，就周围游历下。不过咧，我就嫌香港嘅博物馆咧，即系有阵时嗰啲展品啊，即系换得唔够快。咁当然啦，你做一个每次嘅展览你都有 budget 噶嘛，咁梗系想多啲人睇到先换嘅。 你想点啊？好似嗰啲百货公司咁样，日日唔同，天天新款，你先高兴。 佢天天新款嘅话，我又唔介意啊。 咁但系啲博物永远都系嗰啲嘢嚟嘅啫，换嚟换去咪又换下，原本摆 A 区，跟住换咗去摆 B 区。 系啊，都系嘅。我自己其中一个咧，我去过几中意嘅博物馆咧，其实就喺青森嘅十和田博物馆嘅。咁啊，入边佢嗰啲嘅空间嘅感觉咧，我自己觉得睇落去咧都几特别嘅，因为佢用咗好多咧草间弥生嗰啲嗰一类嘅感觉。好啦，咁点解朝头早会讲博物馆咧？喂，原来咧有一个新闻都几得意，啱我哋，特别系咩咧？就系仲中意法国嘅人，哇！中意法国嘅朋友咧，而家呢个真系啱啦。 我中意我睇完《Emily in Paris》之后，好、 我都有睇啊嗰套。 但我睇完《捉棋》嗰个之后，我就已经忘记咗呢一套啦。 吓，咁你有冇捉棋啊？好正啊！ 捉咗第二啲嘢， 捉虫啊！ 喂，嗱，讲埋呢个罗浮宫咧，原来佢喺疫情底下咧遇到一个好大嘅难题。 点解啊？ 冇人入去。咁我哋明啦，你又限聚令又剩，如果淨係香港咩，全世界都係㗎啦。咁你既然冇人去嘅時候呢，佢減少咗咩呢？就係收入。冇收入到呢，佢有一個嘅點子呢，就係點樣呢？就係做呢一個嘅拍賣。佢拍賣啲乜嘢呢？梗係唔係攞個蒙娜麗莎出嚟拍啦，係咪先？咁入面呢有一啲可能冇咁珍貴嘅展品，佢哋都會攞出嚟呢，佢就拍賣幫補呢，就係呢一個嘅佢哋嗰個博物館嗰個叫做營運啦。好啦，除了呢一個嘅就拍賣佢哋嘅文物之外啦，佢另外仲有一個辦法咧，係可以令到啲人咧再將嗰個焦點咧放翻入呢個羅浮宮入邊。佢就話咗，原來蒙羅麗莎每一年咧都有個年檢嘅。所謂年檢係咩咧？即係每一年都會由館長咧去呢一個蒙羅麗莎入埋入去呢個玻璃屋入邊，即係大家都知道蒙羅麗莎有塊玻璃，防彈玻璃。 我去望過一眼嘅。 係啦，今日老遠咧已經見到一大班人圍住嗰塊玻璃㗎啦。咁咧就 好細幅㗎啫。係 啊，所以你唔知道究竟係真定假㗎。因為我又企得遠啦，跟住又隔出塊玻璃啦，玻璃後面先就係佢啦。咁我同喺屋企睇住個 mon 影出嚟係冇分別嘅。 係啦，同埋你有冇發覺咧？同喺羅浮宮出邊賣嗰啲精品鋪、精品店嗰啲咧？嗰度都有蒙羅麗莎， 有分別， 係有分別咩？ 出面啲靚啲嘅。 嗱， 咁佢呢個咧就話到啦，佢做年檢嘅時候咧，仲可以俾網上嘅人咧參加拍賣又好，或者報名參加呢、這、一個。同管長一起做年檢，做年檢的意思就是話咧，佢會行到入去呢個玻璃入邊，就同蒙羅麗莎咧，就係、是、喺一個同一個空間嗰度咧，就一起檢視呢一幅蒙羅麗莎，就一起用自己隻眼咧去到睇，到底係唔係真嘅蒙羅麗莎畫啦、 啊？但就算你親眼見到， 你識鬼咩？ 係咯，藝術嘅嘢你真係識。 咩正所谓你都话出面卖嗰啲好似仲靓咯咁 样。每一个艺术馆咧，或者博物馆，佢哋都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去到吸引观众或者吸引好多唔同人啊上去嗰度睇啦。咁、当然收益系好紧要一件事啦。但系如果我问啦，佢有得入去睇蒙罗丽莎，又或者系做好多网上拍卖，哇，拍卖到啲真品、哦，虽然唔系话最值钱嗰啲、最昂贵嗰啲，但系都叫做系以前法国或者其他地方摆喺罗浮宫入嘅文物。你觉得吸唔吸引？俾你哋又会唔会选择？喂，有得年检真系望下呢个蒙罗丽莎嘅，甚至乎可以俾你掂下某啲嘅文物。你哋会唔会因为呢一样嘢吸引到你只眼睛，甚至乎去埋呢一个嘅罗浮宫嗰度啊，参与佢哋嘅活动咧？ 系唔会嘅， 我都唔会 啊！你欣赏佢唔代表你需要拥有佢噶。 即系好简单，如果你中意我，我去 body check 嘅时候，你俾钱我，我俾你同我一齐 check， 你睇我俾人 body check， 你会唔会睇啊？ 你当时真系好穷啊，因为你明唔明啊？佢而家真系因为太穷，系啦，太穷。系啦，要维持佢呢一个嘅运作，佢先要出到呢一招。不过咧，我都有睇到即系相关嘅报道，都有引起几大回响嘅。就系当你譬如拍卖咗啲所谓你叫做冇咁珍贵嘅展品啦，咁但系其实你摆得喺一个咁大嘅博物馆，其实佢都一定有佢嘅艺术价值喺度啦。咁、但系当你卖咗出去嘅时候，咁咪即系等于流落咗民间咯。咁、对于成个譬如你话摆喺博物馆可以做到一啲教育啊，或者艺术一啲复修等等所有嘅。嘅作用咧，可能就会差咗啦，因为有啲已经卖咗出去啦，咁样。 唔系，而家变咗一门生意。 系啊， 即系譬如原本咧，我系做博物馆，哇呢幅画好靓，我搵钱买佢翻嚟俾大家睇。好啦，跟住而家我唔系好掂，我高价卖翻佢出去。嗱，我断估佢卖出嘅价钱唔会系平过佢嘅收购价噶。 梗系啦， 咁咪即系赚钱咯，咁咪变咗门生意咯。 吓，喂，但系你有冇发觉会唔会系因为嗰、那个嗱，譬如吸引唔到两位啦？但會唔會係因為羅浮宮唔夠吸引？我舉例，假如鍾哥都好鍾意玩具嘅，咁、如果鍾意玩具嘅時候，假如今次做呢個博物館係玩具做主題嘅，甚至乎，喂，原來今次係古天樂佢自己開佢嗰個珍藏館嘅，俾大家去到呢就係、入去參觀嘅，咁你又覺得吸唔吸引呢？ 咁啊，咁都唔一定嘅，即係睇下你自己有冇興趣擁有嗰樣嘢。如果我冇興趣擁有嘅時候，我點解又要買呢？但係另外一樣嘢，而家大部分流落民間嘅一啲珍貴藝術品擁有人啊，其實都唔係欣賞藝術嘅，都係當投資嘅啫。你見下全部買嗰啲好貴嘅畫，係嗰啲超級富豪，有幾多個超級富豪？即係我大膽講句，係懂得欣賞藝術嘅，佢哋真係當投資，因為藝術品嘅升值潛能係高到你唔信啊！佢哋當係做生意嘅啫。 喂，咁羅浮宮呢個策略咧，似乎就唔係好成功啦。即係照我哋咁樣嘅分析嘅時候咧，所以我覺得佢應該再加多啲唔同嘅橋喺入邊，例如如果佢淨係邀請一啲歐洲嘅人參加嘅。嗰、那個空間或者個市場咧都太窄啦，佢應該咧就連埋嗰啲，例如係旅遊套票啦，又或者既然你係法國咯，咁啊梗係喺香榭麗舍大道一帶嘅名店，咁啊同啲名店一齊聯成，咁啊送埋呢個名店嘅 coupon， 包埋呢個酒店，再包埋機票，咁啊可以網上面引起好多人嗰個參與咯，咁我就有興趣喎。 可以嘅，嗱不過咧，我淨話講到話超級富豪未必個個懂得欣賞藝術，可能我又講得武斷咗嘅。 係戴翻個頭盔先。 即刻戴翻，可能有啲超級富豪咧， 真係好識欣賞㗎。係 啊，我唔識，但我唔識藝術，我更加唔識呢啲識得欣賞藝術嘅超級富豪。 係、 可能係咁樣。 都有嘅、都有嘅。 不過咧，即係題外話，譬如話一幅畫，點解佢會咁貴啊？ 因為嗰個畫家個身份， 唔係身份，係呢個畫家畫呢幅畫嘅人嘅背景 個故事 咯。故事， 其實就係睇下嗰個畫家係咪仲在世咧。通常都係過咗身之後。 点解啊？点解啊？ 因 为 佢画唔翻啊嘛。 一来画唔翻啦，二来因为佢嘅生命已经系一个句号啊。如果佢仍然系只系一个逗号，继续行紧嘅时候，啊，我唔知佢将来会点、啊。咁唔系一个完整嘅故事啊。因为我哋一幅画嘅一幅画矜贵嘅地方就系、 究竟畫嗰個人佢呢個背，即係佢嘅身份或者佢嘅經歷係點樣啊嘛？ 嗯， 越隔得耐，咁咪等於我哋買緊一個人嘅歷史翻嚟咯。 嗯， 即係呢個就最珍貴。所以咧，一個偉大的藝術家，如果佢越坎坷越盛咧，佢嗰啲嘢係越升值噶，即係越多、哦、越多頭暈身興啊！哇，好厲害啊！佢咁樣都可以畫幅咁靚嘅畫，咁呢樣先至係變咗做錢嘅價值咯。你話幾咁無奈呢一樣？ 哦，咁我哋可唔可以用翻呢啲方法啦，吸引翻嗰啲歐洲啊、美加嘅遊客過嚟我哋香港？咁我哋博物馆又用唔同嘅计仔吸引佢哋先得噶。 但系如果你话一个艺术家嘅背景系即系好地地嘅，哇！佢出身小康之家， 小康之家 佢未挨过嘅。嗱，佢画幅呢幅画几靓啊，咁样系唔会有人买噶。 个故事唔够动听系嘛？一定要中家道中落咁。 家道中落，即系如果咩如果人生是分四季的话，他要去一出世就要是冬天，咁先至会 寒 冬，寒 冬 先至有人买几幅画噶。 是昨日片段，以前变得依稀。别再为我附送着太多心机，其实以前无味，别记住当初的势力，是我没法像戏内那些主角，为你为爱让气力也都花光，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为你奉献极厌倦持续工作，受你限制亦接受你的啰嗦，其实我极无助，就是在高空中跌堕，是我没法受爱情那些束缚，亦再没气力去做你的担当，遗下每段情话就算吧，可惜我非理想的爱人，不想歇息，只想捉紧片刻的放任，不想爱足一生，找片刻的爱人，不想压抑，只盼望你让我放任，来放任，求放任，偏不再信任缘分，若要恨你就放尽许怨恨，其实繁衍了觅寻觅寻爱与恨是恶运，请不必一再失问，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你曾当时我没法胜任，其实繁衍了就来任由爱变恨是恶运，把心分给某君，快请你解决这爱的毒瘾，不需挂心， Pandora 的非理想爱人，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二月四日是一年的第338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7日。1881年十二月四号，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洛杉矶时报》正式创刊，主要发行地区为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时报一向以发行量和发行张数自豪，自从互联网开通之后，销量下跌 30%， 期间被裁减的版面包括书评、评论、房地产等等。2010年初宣布缩版，减少张数，一向备受注重的体育版则被保留。编采人员数目由1990年代后期高峰期1200人缩减至2017年的400人左右， 2018年，洛杉矶时报母公司宣布出售洛杉矶时报。12月4日出生的朋友，具有全心全意追求目标的勇气，精力充沛，有组织才能，信奉绝对权力，亦有批判的勇气。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你性格的特质有没有能力带领日渐下滑的传统姊妹呢？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传统媒体日渐式微，到底系敌唔过大时代嘅洪流，还是只系敌不过自己呢？ 排队学园街，而家市区道过海啦，龙尾去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都仲系有车龙嘅排队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啦，喺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对开咧一段挤塞啊，而家龙尾就去到薄扶林水塘道。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豪景花园一段繁忙嘅，咁啊大埔公路出九龙啦，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德士古道行人桥面方向石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疫情以嚟，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哋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唔舒服就唔好翻工或翻学，及早睇医生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回忆流连旺角街头嘅青春岁月，音乐说。 原来平淡日子就是最真实的幸福。音乐说， 想抱紧你，任由时间过，轻轻的唱情歌。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时候睇下星期五个市 happy 唔 happy 啦，咁啊睇下隔晚美股先啦，道指咧最多曾经升咧227点嘅，高见咧30110点啊，但美市咧升幅回顺啊，咁啊只系升85点啫，标普500指数咧跌2点啊，结束咧连续两日创新高嘅势头，纳斯达克指数咧就升27点，不过咧大型嘅科技股咧普遍都受压嘅 ，Apple 要跌啦，咁啊 Facebook 都要跌啦，亚马逊都要跌啦，因为Facebook 就有啲官司前身啦，有机会咧就因为嗰啲反垄断啊、反制嘅叫做方案咧，就有机会影响得到。咁啊，究竟咧港股今日表现系点咧？咁啊，有啲恒指新贵咧又会被纳入指数之中啊？究竟系升定跌咧？转个头咧，开始你就会知道啦。 旅游都系转个弯就到， 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本地旅游站站停， 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旅游站站停。咁啊，今日咧亦都邀请到我哋嘅嘉宾啊，就系嚟自好果生活导赏员阿玲。早晨， 早晨啊，小白。 系今日我哋边一条嘅巴士路线系可以睇到好多值得打卡嘅嘢嘅咧，阿玲。 哇，今次呢条真系，我觉得系靓景线嚟，叫做懒人靓景线，我会咁讲。 懒人靓景线， 冇错，即系好似我啲咁懒到爆咧，但系即系又唔想行山啊，但又想睇靓景嗰啲。咁就系呢、這个。 新巴的14号。 新巴的14号，要找回一些资料啦。新巴14号路线都是由这个嘉亨湾今天去到这个赤柱炮台闸口的。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其实又是啦，平时啲人咧就是去游水，又或者去赤柱度打卡，咁啊中意呢条线嘅。咁所以呢条线系比较繁忙嘅，尤其是假日嘅时候。 咁都有几多嘅人咧会搭呢条路线啦。其实佢全长咧都系讲紧十几公里，你话好长咩？佢又唔算系好长嘅一条巴士路线。 但系咧，我做功课嘅时候咧，我觉得得意嘅咧就系我睇翻个 map 啦，嗰条路线即系如果你讲香港岛，因为似香港岛似就青蛙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佢就啱啱赖住就青蛙大髀咁样落去， 哦，即系由青蛙嗰个嘅前后脚嗰个位， 前后脚啦，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睇嗰条路线就得意，咁所以咧亦都讲出咗咧佢个风景系绝对靓嘅，咁我哋又睇下佢点样行法啦，咁首先咧就大家就喺呢个嘅西湾河出发啦，可能都会经过呢个城市先啦。但系当佢慢慢入到呢个嘅大潭木道嘅时候咧，咁个风景咧就会开始真系越嚟越靓。咁尤其是咧，当佢去到呢个嘅大潭水塘附近啦，咁即系呢个就系我所谓嘅懒人靓景线啦。咁你知大潭水塘本身真系一条好靓好靓嘅线，当然其实我都有去行山都行过嘅，都好感动嘅靓。但系如果你话搭搭巴士经过都见到佢嗰、那个即系已经列为咗古迹嘅堤坝咧，咁你谂下系几咁开心呢件事？ 咁啊系啊，即系嗱，你可以选择咧喺巴士嗰度咧，从呢、這个坐上层啦，从呢个高处咧高位嘅地方就望过去，又或者你直头觉得喂，我望完之后咧，我想落车嘅，咁啊落去咧亦都可以喺个大潭水塘附近一带咧就影下相啊，打下卡啊咁样，都系一个几好嘅玩法嚟嘅。 呢个系一个几忙嘅打卡位，因为真系好靓， 好多嘢影啊嗰度，同埋如果你自己识得摆 pose， 拎多少少架撑。咁有啲好啲嘅攝影器材，真係你嗰個位都已經可以玩多一個至兩個鐘啊！ 係啦，然後先至上翻車咁樣。 係啦， 咁其實咧，就算你話我唔上車咁樣，我行下又得唔得咧？咁其實你遠眺翻對面個位啦，或者你繼續喺車度望另外一邊啦。其實佢就係、是、即係香港島嘅另外後邊嗰只大髀。咁嗰個大髀其實就係咩咧？就係、是、龍脊望落嚟嗰個地方啦。 龍脊好出名行山嘅地方嚟嘅喎，都 係。係啦，係啦，係啦。咁就係石澳同埋鶴咀。嗰邊啊，咁跟住中間就夾咗個大潭灣啦。其實望出去個景都係靚靚嘅，係啦係啦。咁所以就係話，你一邊你就可以望大潭水塘，一邊你亦都可以望翻個海，同埋望翻去鶴咀個頭咧。其實都好心旷神怡噶，同埋嗰個感覺咧，佢就即係繁忙一啲嘅，係啦。咁就因為始終呢條線咧，沿途咧都幾多啲適合啲，又唔係好能夠脱離到城市，但又好想去啊大自然。咁因为咁系啦，跟住好快咁佢又入到去赤柱啦。咁我哋知道赤柱本身其实都有好多地方值得去啦。咁我哋都系啦，叫大家就唔好忘记去赤柱旧邮局嘅所在地啦，睇睇嗰个仍然有呢个嘅英皇帝号嗰个嘅邮箱啦。咁亦都系即系赤柱本身亦都有唔少嘅古迹啊。咁当然赤柱市集亦都系个好好嘅油矿嘅地方啦。咁所以即系呢条线咧，其实我又觉得咧适合啲。就好中意繁忙，即系脱离唔到城市，但系又真系想亲近一下大自然，但系又想睇下啲靓景，但系又懒嘅人。 系，同埋我自己见到咧，因为都会去到呢、這个赤柱市集嗰度啦，咁啊又可以去嗰度 shopping 下，咁啊赤柱市集本身都已经系一个几外国风格嘅市集嚟嘅。咁如果 系啊， 如果喺香港你平时行嘅地方，你觉得喂太过香港啦，想揾啲外国嘅感觉嘅话咧，赤柱市集咧都系一个几好坐巴士去到，然后有好多嘢影嗱，正如先阿玲所讲啦，喺个邮局嗰度咧都有一啲，譬如旧有嘅历史见证，一啲英皇徽号，咁都可以咧就带埋，譬如小朋友一齐去，哇，话俾佢听啊，我哋香港咧回归前系点，回归后而家又系咁样噶咯，其实有啲唔同噶，咁样都可以藉住呢啲机会咧，等佢哋又认识我哋自己本身香港。 系啊，其实呢条线真系唔错噶。 咁大家有机会嘅时候咧，都可以留意埋呢一条港岛市区嘅巴士路线14号嘅路线啊吓，咁就由呢个嘉亨湾开去呢一个赤柱炮台嘅闸口嘅，咁会经过。譬如筲箕湾啊、柴湾啊、大潭道咁啊，都系一个咧几赏心咧悦目嘅一条路线嚟嘅，系咪？ 系啊，系啊，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望下啦吓。好，唔该晒阿 Link 嘅介绍，唔该晒你。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嚟到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啊，电话侧边咧有阿刘姑姑喺度。早晨，刘姑姑。 啊，早晨啊，小白，早晨。 早晨，哎，我都叫你做姑姑啊，不如好唔好啊？哎，姑姑，你想点俾边一个咧？呢、這个晨光 Morning Call 系点唱俾边个啊？ 点俾我个孙啊？我孙仔今年咧读小六啊，佢、哦、就要升呢、這个 升中学 啦，中一派位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哎，佢、个粒孙叫咩名啊？ 佢叫何朗日啊。 啊，朗日，我哋叫朗日啦，好嘛？ 系啊，叫佢做朗日得。 系啊，阿朗日平时乖唔乖，勤唔勤力读书，有冇孝顺你先？ 首先我讲讲啦，佢非常咁孝顺，我非常咁乖仔，我好锡佢。佢成日有嘢食俾我食咗先，又叫我小心入唔舒服咧，即系问我咁啊，咳两下又嚟问候我，咁啊好乖，好乖。 好乖喎，真系。 系啊，好乖，好少有嘅。 咁啊，平时读书咧，即系唔使人操心嘅。 佢好勤力，佢又好上心嘅，即系好紧张啊！佢又系。 今次咧，你就特登打电话上嚟咧，就希望支持佢喺学业上边，系咪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因为佢太过紧张，同埋今年咧，佢升中咧，佢啊读小学咧，又成日有得翻学，又冇得翻学， 系 咪？ 系啊，系啊，我明白，我明啊，系。 咁变咗影响佢个心情啊嘛。 嗯。 咁佢而家系要考学校试嚟评分嗰类啊嘛。 明白。 咁变咗佢好紧张，我就想同佢讲：阿朗日啊，你唔使紧张，照你平日嗰种情况咧，成绩咧，我系相信你系得嘅。 系。 你一定系会咧派到你心仪嘅学校。 哎呀。 你唔好紧张，系啦。 系。 同埋咧，我哋成家人，包括你爸爸妈妈、三叔、姑妈、姑姐、大哥，你细佬细妹都系支持你嘅、都系信，都系相信你嘅。得嘅，你唔好心急啊，唔好紧张啊。 放心，阿姑姑啊，朗日听到噶啦，咁啊呢个祝福咧，咁啊非常之有意思啊，多谢你嘅电话啦，多谢你嘅电话，姑姑。 唔该，拜拜。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啊，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赐我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听朝天边一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光，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 希望藉住呢首歌，除咗帮阿朗日打打气之外，亦都帮所有人打气啦。嚟到呢个星期五嘅时候啦，室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67%。咁啊，今朝早咧，我就同阿钟哥探讨过咧，佢过去呢十几年嘅饮食习惯啦。咁啊，多数都系嗌外卖。咁但系 轻大过啫，边得嚟探讨 深 入啊？ 要讲都讲完啦， 懒有嘢咁样 系啦。 探讨研究 研究系啦。喂，咁我哋讲完之后咧。我其实见到另外一单新闻咧，我觉得都几有趣嘅，或者大家有曾经系有呢个经历嘅，就系呢一排大家都会即系透过电话一啲嘅应用程式去到嗌外卖啦。阿钟哥，你有冇啊？ 都有试过，但系唔常叫， 唔常叫， 我 多数都系自己用脚行落去嘅， 系啦，去到当地，去到嗰间铺头 吓 买飞， 系 跟住等咯。 吓， 即系咁样咯。 啊，但系点解咧？你唔觉得安坐家中用呢啲嘅应用程式会比较舒服啲同埋方便啲咧？ 嗱，首先咧，我哋平时我哋自己嘅工作系坐多噶嘛， 系， 所以我有得行我都好想行。 你真系好想行。 呢、這个第一样嘢啦。第二咧，我又好惊辛苦人哋嘅，即系譬如我打个电话去又好，上网又好，系人哋送嚟。 咁人哋又辛苦啦。不過當 然你係製造就業機會喎， 製造就業機會啦。咁同埋就係、是，如果人哋送到嚟啲嘢唔啱，咁點咧？ 送錯咗， 送錯咗咁點咧？ 哦，又要再打翻去㗎。 係啦，好麻煩啊嘛。同埋最緊要，我好心急嘅，即係如果食嘢咧，咁我去到見到有，咁我等，我等緊係一件事啊嘛。我叫完之後，等緊佢送嚟。 嗯， 我又控制唔到個時間，我又唔知道你幾耐嚟到。咁可能有啲人話你睇到 check 到個時間嘅。咁但係我都係。好心急如焚地等啊嘛！ 你覺得掌握唔到係嘛？嗰掌握嘅程度，你去到間餐廳咧，你可以望住佢，你可以監視住，係咪整緊啊？ 係咪我個 number 啊？ 係啦，係咪漏單啊？咁樣咁，但係隔住咗個電話咧，又真係有呢啲情況出現嘅、嗯。我自己都試過曾經撳啦，我嗰陣時仲翻夜晚嘅，咁啊食晚飯啦喺屋企，咁啊諗住我好鬆動啦，咁啊等到差唔多八點幾嘅時候咧。因为佢会褪嘅个时间，初初同你讲话预计可能半个钟送到嚟，跟住差唔多半个钟嘅时候，佢就话啊，因为订单太多，整唔切啦，跟住又会变咗九个字，跟住九个字之后又变咗一个钟，跟住嗰一晚咧，我系最后系冇食到晚饭嘅，因为佢话最后咧，佢取消埋我个 order 添。咁当然我就梗系投诉啦。即系如果你接唔到，你一开始唔好接啊嘛。我嘥咗个几钟等，但我冇饭食咁样。咁另外一个情况遇到嘅咧，就系网络太慢啦。网络太慢咧，你唔知道自己落咗 order 未啊？系啦，你好似轻轻地机，跟住又可能会跳 app 咁样。咁你又 make sure 应该有叫啩，咁啊揿多次啦。咁呢个情况咧就发生咗喺菲律宾一个七岁嘅小妹妹身上。咁其实你冇睇佢七岁人仔细细啊 ，keep 住都有用呢啲即系外卖嘅程式去叫外卖，亦都成功过好多次。 佢阿爸阿妈咧？ 佢有阿嫲嫲喺度嘅，系啦，咁阿嫲嫲就不以为意啦，咁因为佢都叫开噶啦，叫惯叫熟咯，咁叫佢啊，你叫个汉堡包咁样，叫啲炸鸡翻嚟食啦，咁佢又叫咯，咁点不知嗰一日咧就真系衰啦，嗰啲网络好差，咁佢就揿啦，咁啊揿啦，咁啊揿， 揿咗好多次， 揿，最后咧突然之间。落咗42份餐，有30几个咧送外卖嘅，即系电单车嘅人，你幻想下个场面系共，全部停晒喺佢屋企 门口， 咁佢就好惊啦。如果俾住系你， 系啊，嫲嫲惊定还是个细路惊啊？ 我谂 why not both？ 天哥都一齐惊嘅啦，佢话即系有一队电餐单车队去晒你门口，攞住几十份，你本身系嗌一份炸鸡嘅啫。咁你会点做呢？你可以点样处理呢？ 咁咪请其他人食囉，即係叫隔篱邻舍，哎呀，我哋今日叫炸鸡餐，大家一齐嚟食啦。 即系万岁系嘛？万岁炸鸡啊！ 中风， 好似你咁阔绰就梗系万岁冇所谓啦。但系妹妹即系屋企又唔系多钱，谂住即系30蚊嗌份餐变咗成过千蚊咁样而家。咁但系咧，即系人间有爱啦。呢一件事就系隔篱嘅即系邻居咧都会见到啦。突然之间有30几架车，即系车队嚟到屋企送佢外卖。咁跟住咧，啲邻居就好好帮佢买。系啊，就等佢唔使一个人咧俾几十份餐钱，咁啊帮佢买。有啲邻居咧仲即刻帮佢影相，咁啊摆上网，即系话啊，如果你住附近嘅，不如过嚟买份炸鸡啦，帮阿妹妹，佢唔小心揿错咗啊，咁样。 嗱，所以呢个就小妹妹咧入世未深啊，可以即刻变成一份商机。 点样咧？ 即刻开一个面书 live。 吓。 哎、 狂食炸鸡， 狂食炸鸡， 变咗炸鸡 KOL。 有啲系啊，你即刻咩啊？而家成日讲嗰句啊嘛，你要揿住个啷啷 ，subscribe 系啦，同埋 like， 俾个手指公。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即刻开一个嗰啲收费平台嗰啲咁样，俾人捐钱嗰啲咁样咧。嗱，我而家食呢份炸鸡。我冇錢喎、啊，不如你哋俾啲錢我啦，我俾完我之後，我就可以即刻食啦。咁 咪 可以做賺呢啲錢咯。而家好多人都係做呢啲嘢噶啦。 但你肯唔肯定先、你對自己有信心就梗係咁啦。點知食完幾十份炸雞之後，冇人咁啷啷，又冇人俾 like。 唔會噶，而家咩都會咁啷啷噶。 咩都咁啷 啷。咩都咁啷。 咁希望你 都會俾錢噶。 係，希望大家都撳我哋個神光個啷啷係嘛？ 如果你想知道我哋最新嘅影片上架，你可以撳呢個啷啷，你就會即刻知道。 係啊，咁都開心嘅，即係見到呢單新聞，初初好似好緊張、好驚咁樣啦。咁但係都 feel 到啊，原來大家都有呢個守望相助嘅精神。 咁但係嗰啲所謂嘅守望相助嘅隔離鄰舍咧，有冇即刻壓價？嗱、啊，細路 打個八折啦。 嗱、原本你要俾10蚊，嗱、算啦，我見係你啦，我俾5蚊你，我幫你買曬所有嘅炸雞，跟住佢10蚊賣翻出去，咁我咪賺錢。 咁佢又冇講喎，但係如果俾著你，你都買啦，係咪先？ 咁、當然啦。 what you want, what you really want, oh baby tell me what you want, I-N-S-A-N-E, let you know insane me. 一开咪一张嘴说句废话，不懂你乜拍外，一部机三幅画放个屁吧，冇理头冇大碍，林完场正中弹，老王拍台舞跳跳跳落台，说话太异常就太异常，别顾及影像，落地跌到颠得得，一想高过我那里有对象， Wanna take it slow, wanna control. Man, I got my own flow. Never wanna put myself on the low low. Yeah, I just wanna have some fun. What's love hooking up with someone? Don't really care if it's right or wrong. I'm feminine, but I got a strong soul. 全部跳起，舞蹈 九点二十四分，听紧由钟舒曼、钟舒淇嘅《未够癫》。 晨光追踪三十一， 今日继续系阿刘畅啊， 冇错，早晨阿畅， 早晨啦，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早晨，今日有啲咩好介绍啊？ 好啊，逢星期五晚先同大家介绍八点钟夜晚有港食力啊。 嗯。 港食力即係顾名思义啦，香港就讲喎。即係讲飲港食㗎嘛，但係同一时间就讲緊香港嘢啦。咁啊今晚呢带大家去到呢啲西餐厅，港式嘅西餐厅啊。 嗯。 即係港式西餐厅通常你一坐低呢嗰个伙计都会问你红汤定白汤啊咁。 哦，即鋸扒嗰啲係咪豉油西餐我哋叫做。 又访问下两位啊，你哋通常系红汤定白汤呢？ 我 通常红汤， 白汤， 中国红汤， 我中意白汤，虽然肥啲， 系真嘅咩？ 真海，真海啲 cream 啊，嗰啲系啊。 咁白汤大家知道系忌廉汤啦，红汤系罗宋汤噶嘛。 系啊。 咁罗宋汤其实源自俄罗斯噶嘛，即系可能有啲朋友都知道。喂，咁点解香港即系作为前英国嘅殖民地，喺呢啲西餐厅嗰度竟然系流行一啲俄罗斯嘅汤，而唔系嚟自英国嘅汤嘅咧？ 好容易理解嘅啫。 是点解？ 因为全部都喺菜头菜尾嘛，煮餸剩翻啲俄罗斯汤。 咁点解又唔称佢为英国汤啊、英格兰汤嗰啲咧？ 因为英格兰嗰啲系忌廉汤啊嘛。 O K， 咁究竟系咪真系呢个原因咧？嗱，咁今晚睇下呢个八点钟夜晚讲食力，睇下佢系咪真系如阿钟哥咁讲啦。 嗯， 好啦，咁啊紧接住咧有夜晚八点半有日常八点半。咁啊，繼續有三十一獎知識啦！嗱，先同大家報咗個報名熱線先，真係有準備啦今次。但係各位記低咯，2664103826641038啦，七點至八點鐘夜晚就可以打電話報名。喂，今晚真係要報名啦，因為咧。今個星期嗰個台主阿生咧已經連續冧莊咗四萬啦， 哇！ 係啊，攞咗差唔多成萬蚊現金禮券，係啊，咁咧，但係唔緊要，只要今晚擊敗到呢個台主咧，你就可以成為晉身總決賽啊！即係佢贏咗四萬都唔緊要嘅，最緊要星期五晚留得低，嗰一個人先可以入到總決賽，咁就真係贏終極大獎啦！ 咁啊，即係 sorry， 你同佢講聲唔好意思啊，我今晚會打電話嚟， 咁樣 我會擊敗佢咁樣。 咁中哥，你真係要温温書去睇多啲港台電視31嘅節目，即係呢個台主唔簡單啊！好咁啊，呢個。日常八点半除了继续有三十一奖知识之外呢，逢星期五晚都有一个环节叫做乐在其中啊。咁主持人谭琪琪呢就会有唔同试下唔同嘅经验嘅。 嗯。 即係佢唔似啊 Kitty 之前嗰啲女汉子咁样试下一啲正常。係啦，即係谭琪琪嗰啲再古灵精怪啲啊。佢今晚试下咩呢？试下死啊。 点试法呢？ 点样试呢？即係死，即係人生无常嘛，几时死我哋唔知噶嘛，但系死嗰一刻会发生乜嘢事，我哋都唔知噶嘛。咁今次咧，制作组咧就会安排一个死亡嘅经历，就系点样咧？就系、模仿临终之前 嘅情況，同埋個葬禮啊，咁就比較談其幾嘅事啊，等佢反思下死亡同埋生命到底係乜嘢一回事。 係，但係千祈唔好學啊，係啊，我哋要珍惜生命先啱嘅。 冇錯，冇錯，冇錯。咁之後啦，咁繼續介紹啦。咁今晚九點半有零距離科學，繼續咧有太空奇觀。今晚個題目咧就係尋找宜居行星啊，即係顧名思義啦，即係。宇宙咁多星球，究竟有冇一粒半粒星系适合？ 有揾到啦， 咩啊？种树仔嗰度？ 太远去唔到啊！ 电影嚟嘅嗰个，咁真实世界喺科学世界里边有冇咧？真系有 嘅，有嘅， 有嘅。不过好远，我哋太阳系嘅嗰个地方，嗰粒星叫做红矮星，都系一粒行星嚟嘅。咁呢个红矮星咧，佢就嗰啲。即係佢上面啊，即係棲息咗原來大量生物嘅，嗰啲生物咧演化嘅時間仲長過地球人嘅。咁究竟佢哋點嘅模樣嘅咧？但係咧，地球嘅所有自然法則喺嗰度又唔適用嘅喎。即係究竟佢哋呢啲樣係點樣嘅咧？咁今晚記住大家九點半睇下零距離科學啦。 係好。 係咁啊，繼續啦。星期五晚都係講科學噶啦。咁啊，到夜晚11點有午夜廣場，真係好科學。今晚咧就講下呢個暗黑宇宙，好似好神秘咁啦。咁但係。科學嚟噶嘛，佢就用深入淺出嘅方式介紹粒子物理學最新嘅發展，即係有啲乜咧，即係上帝粒子啊、暗物質啊、暗能量啊，呢啲聽落好似好神秘嘅嘢，今晚都會一一講到嘅。 我嘗試睇下了解一下，睇下明唔明啊？ 你唔明你打俾我啊！ 你都唔明噶。打俾你倾下电话啫，谂住系嘛？好啊，咁啊，唔该晒阿畅嘅介绍啦。好，我哋会准时参与你嗰个比赛噶啦。 好啊， 好，拜拜。 拜拜。 好，就嚟去到早上嘅九点半钟啦。室外气温而家15度，相对湿度66%。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表示，将会在就职首日颁布命令，要求美国民众戴口罩100日，并且会下令所有人在政府建筑物内以及公共交通佩戴。拜登相信，透过接种疫苗和戴口罩，将会可以令到确诊病例大大减少。他和副手何錦麗將會率先戴上口罩。另外，拜登表示已經邀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留任，並且兼任抗疫小組首席醫療顧問一職。拜登說，如果福奇確認疫苗安全，他很樂意公開接種。美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持续恶化，单日死亡个案破纪录超过3100人，新增超过200000人确诊，留医的患者超过100000人，三项数字都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教授赖纳推算，下个星期的死亡人数每日将会达到3000人，等同911事件的死亡人数。多名專家都預期，隨著感恩節過去，確診個案和住院人數在未來幾個星期會進一步增加。由美國藥廠輝瑞和德國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 共同研發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首批已經運抵英國，疫苗在比利時生產，經英法海底隧道運抵英國，並且存放在中央倉庫，將會陸續分發到各地醫院。英國已經訂購4000万剂疫苗，足夠為2000万人接種。護老院和院內工作人員會優先接種，之後是80歲以上長者和醫護人員。專家相信，透過首階段接種，將會可以大大降低入院和死亡病例。英國是首個批准緊急使用相關疫苗的國家。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早前質疑英國太快和未有小心處理疫苗審批程序，他其後就言論造成誤解致歉，表示對英國的監管充滿信心。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哎呀，我剪衰咗个发型啊，好丑样啊，我边度都唔想去啊。 吓，头发会长㗎喎，唔使咁紧张啦，最紧要你有自信就可以啦。 咁呢段过渡期点算好啊？ 咁你要听实今个星期日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就知道不得了家庭点样帮哥哥解决发型问题啦。 Fiona， 你有读 fashion design， 你觉得波性适合着咩 style 嘅衫咧？ 文青咯，又高又瘦，就戴副眼镜斯斯文文咁。 我系 Fiona HH Dub，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系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咏钟。 今朝我想讲野生捕王。早排我有个朋友俾咗一张相我睇，系野生捕获发哥，就系佢周润发发哥啊！唔知几时开始，如果你有一张同发哥 selfie 嘅相，就系叫做野生捕获。谂下都好奇怪，点解叫做野生捕获呢？咁有缘分见到发哥，应该叫做有缘见到啊，或者叫上天安排。再极致啲，可以叫前世姻缘添。我同发哥有前世恩怨，今世可以同佢 selfie， 但系大家就会叫野生捕获，其实都好有意思噶。乜嘢你会野生捕获嘅？通常系一啲好补嘅嘢，对你有益嘅嘢，你先至会用呢个词语嘅。譬如话灵芝啊，你会野生捕获灵芝，好嘢嚟噶。所以发哥喺我哋心目中系好嘢嚟噶。我朋友仲话，拍呢张相嘅时候，发哥好主动、好友善、好亲切，仲叫我学下佢。我就问啦，学啲乜嘢啊？学佢咁友善、咁亲切咯。然后我又陷入沉思。当然，一个好嘅人，佢嘅行为举止的确系我哋模仿嘅对象。所以我哋大家都话，如果你做一个公众人物，你嘅言行举止都要小心啲，因为好多人会模仿你嘅。问题就喺呢度啦。咁咪即系个个都变咗倒模一样。如果个个都做到好似发哥咁，咪即系你系发哥，我系发哥，个个都系发哥。我同发哥嘅待人处事态度真系完全两码子嘅事。记得有一次喺湾仔街头，有一个人走埋嚟问我：好耐冇见你，你最近忙啲乜嘢啊？跟住我就答咗佢一句：我系咪识你噶？然后佢好冇人行开咗。我觉得佢当时系希望我答佢最近做紧啲乜嘢咯。我哋做呢一个行业，人哋对我哋有呢个谂法，都系一个合理嘅期望。我知你系边个，你都应该知我系边个啊！我细细个睇你大噶，你都应该系睇住我大啦。点知换嚟我一啲咁冷漠嘅反应，当然系会行开啦。我朋友经常话我呢个态度应该要改，人哋中意你先叫你啫。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好奇怪，如果换转有一个人走埋你身边，突然之间同你讲好耐冇见，你最近忙紧啲乜嘢啊？你第一样谂到嘅应该系警讯里边嘅桥段，你会避开佢，甚至乎报警添。大家希望野生捕获嘅个个都系友善嘅发哥，所以希望个个都系发哥。到底我哋追求紧嘅系一个乜嘢嘅世界呢？我哋系追求一个个个都一样嘅世界，还是系追求一个个个也不一样的世界呢？我觉得这个世界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可以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同一时间应该是包容每个人追求不同的东西。 但系而家我哋追求自己想要嘅嘢嘅同时，冇办法接受到其他人追求嘅嘢，呢个先系问题。我喜欢发哥，希望个个都系发哥，唔容许我野生暴恶嘅人唔似发哥。每一个人行嘅路都系唔同，就算佢系你嘅仔女，你都应该希望佢可以行出自己嘅路，唔系安排一条你想佢行嘅路。因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唔同嘅世界。如果下次你喺街度见到我，应唔应该叫我呢？可以叫噶，不过唔好期望我系发哥嘅反应咯。咁期望你系乜嘢反应啊？唔好期望我有任何反应咯。如果你冇反应，我点解要叫你呢？睇嚟我都应该要学下发哥。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When you nice, when you nice, when you nice。 大丈夫系我啊，我爱又爱到。两户成家六个爱，两地风雨低过，第一发拖又咗到我，两边转座。 大丈夫是你， 真意见， 永远着拍拖。 日日你啊缠住我，夜夜你啊冚住我，绝不失破，有咗到我， 分不清楚。 钟哥咧都 very nice 嘅，其实虽然佢环节咁样讲嘅啫。嗱，如果你下次见到钟哥咧，我有一个咁嘅温馨提示，你咁样同佢讲就得噶啦。 系， 你话，咦，你咪梁咏钟，我好中意听你做神光第一线噶。啊，跟住咧，啊，佢而家话举起手指啦， 系啊系啊， 举起手指手指公嚟，放心啊，系我要描述得 讲得清楚啲啊， 系啊，讲得清楚啲，我举起手指公。嗱，如果你下次见到钟哥咧，你真系不妨好似我头先咁嘅对白咁样讲， 系 得出嘅反应应该有啲唔同嘅， 佢就唔会问你我识你噶， 系啦，因为你话俾已经讲明个原因就 系。 咦，你咪梁咏钟，我好鍾意听你做神光第一线㗎。 咁佢开心晒。 係啦，跟住佢就攞部手机出嚟，咦，有兴趣同我 selfie 下咁样。可能180度嘅一个睇法嘅唔同。咁啊，希望大家都支持我哋做节目啦。 吹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飲飲食食大字典。 逢星期五呢、這个饮饮食食大字典都是非常之实用的。 开唔开心呢、這个字典？ 开心， 开心字典。 就咁嘅。 食乜嘢？食自己。 我想话食菜。 食菜。 系啦，今日食菜，因为冬天都有好多当造嘅蔬菜嘅。咁、所以今日咧呢个字典就系教大家点样去拣啲靓嘅蔬菜啊。 靓菜。 系咪好实用呢？ 系靓菜言啊！讲出嚟啦， 菜系啦，咁啊拣咗靓菜就可以有靓汤啦。 好 啊，哇，嗱呢、个好犀利嘅，佢就系嚟自咧日本嘅蔬果业界龙头代表阿杉本先生嘅一啲心得嚟嘅。 如果饮咗一碗汤唔好饮，告俾老师听系乜嘢啊？ 汤告老师 啊，好嘢， 你都冇讲佢系阿汤，系边个告俾老师嘛、啊？你问好啲啦。 好啦，下次唔系积极创作呢、這个，开始要演发翻呢个积极创作出嚟。Sorry， 系啊，唔打搅你啦，你都系讲翻个字典先、 啊。好彩我知道个答案啫。 好嘢。 嗱就咁嘅，嗱冬天有啲咩蔬菜系当做嘅咧？第一就系椰菜，咁、当然啦，你话夏天都有椰菜食噶喎，咁但系冬天咧更加椰菜。就當做啲啦，你去到街市咧、就可以見到林林種種嘅啲圓啊，有啲橢圓形啊，扁啲嘅椰菜啦。咁到底點樣揀呢？ 係啦，點樣揀呢？就越圓越好，係咪啊？啱 就唔係嘅， 扁踢踢好啊，反而椰菜。 嗱，如果佢個個擺喺度都係扁嘅，咁你點揀呢？ 咁我咪唔揀咯。如果 求其攞一個， 個個擺到都扁，或者喂爛嗰啲菜，咁我可以選擇去另一間噶嘛，係咪 嗱，其實頭先你咁講咧都啱咗少少嘅。如果你喺夏天見到一啲圓有啲扁嘅咧，咁揀圓咧就會好啲嘅。咁、到底點解咧？其實如果你講翻個背後嘅原理咧，同你揀扁全部扁身一樣咧，就係睇一樣嘢噶啦。 睇乜嘢？ 就係睇佢反翻轉佢嗰個心啊，即係嗰個定啊，咪有個圓圈咁樣嘅。咁就睇下嗰個圓圈咧係大啊定係細。咁你覺得心大心細邊一樣好啲咧？ 我中意大嘅，不嬲識我嘅人都中意我中意大嘅。 大心心係咪咧？ 對不對？ 大心心咧就系冇咁靓，正所谓细心唔细心，细心即系好嘢嚟噶嘛。咁、但系点解咧？嗱，原来咧佢嗰个心细咧，你切开个横切面睇咧就会见到噶啦。就系话咧，如果个心你见到系细咧，佢里面个心咧、都系会细啲嘅。咁、所以变相咧啲蔬菜咧就会冇咁干身啊，冇咁 或者冇咁老啦个感觉系咪？可能系咁啊吓， 冇咁硬啊，系啊，就会嫩啲啦。咁、另外。如果你话个心系比较短啲、细个啲咧，即系大概好似一蚊银咁样啦。咁佢咧系代表佢可能系啱啱新鲜摘咗落嚟嘅，因为原来椰菜摘咗落嚟之后咧，佢系会继续长噶。 我谂到啦，下次我去买菜嘅时候，个阿姐话：，喂，点啊，靓仔使唔使帮你拣啊？咁样，咁我就话唔使啦，我听咗个电台节目叫《晨光大事》，等我攞个一蚊出嚟先， 度一度先， 度一度佢先， 系啦。 个阿姐会唔会觉得我好奇怪呢？你觉得？ 唔会，因为佢都有听啊嘛，所以佢好明白啊。 O K， 啊，识拣靓仔， 好嘢，叻，学到嘢，长知识。 嗱，所以其实头先你话圆啲嘅椰菜点解系好过扁嘅咧？咁其实你切开嚟睇咧，佢圆啲嘅椰菜，佢个心咧一样都系细啲嘅，咁、所以佢嗰啲叶咧就会薄啲，亦都软啲，水份多啲同埋甜啲咯，系啦嗱，另外一样蔬菜咧，都系冬天当做，都系咁拣噶啦，都系睇佢个心，就系、红萝卜啦。 红萝卜都系叫做细心细心，拣个心系细，就好似个一蚊硬币咁样，系咪啊？ 系冇错啦，细啲咧咁就会好啲噶啦，咁就会新鲜啲啦，甜啲啦，同埋多啲水分咯。 做人都系啦，细心好啊，系啊，唔好做花心萝卜啊， 系啊，最紧要冇花心就得啦。 我的享乐时代， 话说呢， 你呢排生活好快乐喎，系咁同我哋分享你嘅享乐生活。 系啊，我嘅享乐生活呢， 食完个牛角包，今日食咩呢？ 哇，今日又食另一个颓食啊，真系啊！近排咧冇乜食神嘅福气啊。咁你头先咧就讲蔬菜啦，咁啊，我知道咧我几个拍档咧都食得好健康啊。其实咧以饮食嚟计咧，我系成个晨光第一线嘅团队入边最唔健康嘅，又中意食煎炸嘢啦，又中意饮酒精类饮品啦，等等啦，全部。但系咧，钟哥啊好养生噶嘛，咁啊，其实小白都好健康嘅， 小白健康， 小白都好健康，因为佢有小朋友啦， 系 咁大嘅唔食，细嘅都要食 啊， 你冇理由细细个就要佢唔健康咁样啦，咁啊。Kitty 你都健康，你催神厨房成日都教我哋少油少盐嗰啲噶啦，系咪先？ 少糖咯， 系啊，咁啊非常之好。咁我自己咧都想啊试下喺唔健康之中食得健康一啲啦。咁啊早排咧咁呢排疫情啊严重啲啦，你成日都问住钟哥啊叫唔叫外卖咁样，咁钟哥都话叫，我都叫嘅。咁我就叫 pizza 啦，外卖啦。咁啊近排咧呢个 pizza 铺咧，其中一间 pizza 铺咧都有呢个叫尽情食 green 啲啊， 系 即系一个绿色嘅 pizza 咁样啦，即系嗱，佢有几款嘅， 即系斋 pizza 嚟嘅，佢啲馅料 系啦，包括系咩咧？菠萝神蒜批啦，咁呢个菠萝神蒜批就是、 神蒜系即系蒜头嘅蒜系嘛？ 蒜头嘅蒜啦，咁有另一个叫做狂野杂菜批啦，咁即系啲杂菜好狂野，好 wild 咁样啦，咁有一个就。絕代雙花批啦， 即係椰菜花同埋呢個西蘭花啦。咁、我好想問下你， 你都好嘢嘛、 你係叫咗神蒜啦，定係狂野，定係雙花咧？ 嗱，你哋估下咧，估一估究竟小弟叫咗邊一個批？ 以我同你嘅交情， 係 我覺得你係會揀神蒜批。 你又錯啦。你又啱啦，因为佢唔系，因为佢主打系菠菜，你斋讲神蒜呢一样嘢咧，我以为衰数神蒜啊，好似我哋旧时细个打173嗰啲玩电话嗰啲咧，唔系， 咁我叫咗呢个菠菜神算派。好啦，咁啊，我先有设计图片先啦，我抌咗去神光第一线嗰个群组嗰度， 即刻开嚟睇下。 冇人睇到噶，话你听，得我同钟哥同埋崔杰同同埋小白同埋芭比同埋我哋嘅监制梁可希睇到。咁嗱，原先咧佢个设计图片系咪好靓啊？你觉得哇，即系绿油油一片咁样，又觉得食得环保、食得健康，咁啊减碳又正又成咁样啦。 我鼓励唔到会嗌到咁嘅嘢喎，真系。即系以我平时同你食咁多餐饭嚟讲， 我谂住试下嘛，点不知啊？领嘢啦，好啦，跟住咧，佢嚟到嗰批咧，哇，炒皮炒过我啊！嗰啲神蒜咧，成粒蒜头咁样，你以为大子圆大？ 唔系、啊，但系其实我想话佢嗰个设计图片都系咁噶。 哇， 佢都系嗱，佢咧就好似你平时出餐厅食一个蒜子菠菜，但系飞走咗啲汤，就成碟餸就摆咗喺个面包面上面咯。 咁我就首先我要讲多少少，我叫呢个批咧，咁我就落 order 嘅时候，咁嗰个姐姐就同我讲啦，话啊蒙生啊，你个批咧要等半个钟，我心谂掂啊，点解要叫半个钟？因为佢会即时 热辣辣 咁样啦，即系唔系罐头嘢啦咁样。掂啊，今次好开心啦，满心期待，跟住佢就叮当啊咁啊 ，pizza 送到嚟啦。我打开个盒，我见到咁嘅模样咧，我即刻唔想食啊，即刻想落翻街叫碗云吞面食。因为点解我形容一下先啦？佢嗰啲菠菜咧，首先系霉霉。地嘅 比较深色， 因为焗到咧好老啊，其实焗到好老好老，跟住咧啲嗰个香蒜咧，嗰、那个神蒜啊， 系 佢真系成块蒜头咁样摆落嚟， 系 我唔得啊！ 喂，但系唔系，你西餐厅都系成个蒜头摆落去焗，成个攞出嚟食噶， 但 系 佢焗完之后， 呢个西方嘅食法嚟噶， 佢俾个匙羹你滗噶嘛， 系啊， 佢入边有啲黑醋噶嘛， 啊、 我哋食嗰啲高级西餐就有呢个焗蒜头，喺块、 啊、 牛扒隔篱， 系啦、啊， 我知道你讲乜嘢。 你都食唔少噶， 省油嘅灯。喂，大佬，你成嚿蒜头咁样、啊， 俾我睇，俾我睇。 炒餸咁、啊，大佬，怎么可能啊？ 又系 怎么可能啊？讲埋国语添啊，真系阴公啊！ 点解神蒜呢？因为佢系比起一般蒜头一反嚟讲咧，佢系大好多噶。 系啊，我都真系唔明白啊！這個、批呢个批咧够几水？我真系想批佢， 佢真系好大粒、啊。嗱，其实佢唔系冇切开嘅，只不过佢呢一反系比较大反啫。但系唔好讲，嗱，卖相佢系真系衰嘅。咁但系食落去味道如何先？ 好啦好啦好啦，味道咧真系差啊！咁但系咧，嗱，通常我哋做电台都系咁啦，即系讲咗啲唔好嘅，都要讲翻好嘅嘢。其实佢嘅鸡翼系继续好食嘅，即系咁多年都 keep 到嘅。 呢个都系嘅，呢个我都 系啊！我五岁开始食佢啲鸡翼啊，我依家35岁，我都食咗三十年，佢啲鸡翼真系 keep 到嘅， 即 系 keep 到，同埋佢嗰个香蒜乜乜意粉都系 keep 到。 嗰啲肉丸都 OK 嘅。 即刻又要讲翻，点解我要叫呢个 菠菜神蒜派？你话食得 green 啲啊嘛？ 其实咧，我对佢哋嘅香蒜咧系都有啲情意结嘅，因为嗱好多人都中意食佢哋嗰个肉丝意粉啦，咁样有香蒜味， 有香蒜嘅系， 即系虽然你食完之后话自己个口好臭啊，又话好多味精啊，饮好多水呢啲后话，但系佢都几好食嘅，老老实实， 我明， 我真系真心觉得佢系几好食，但系我估唔到佢今次咁样嚟。算我，我俾佢算中咗啦，咁样。 喂，但系咪话？我想讲，我都最近嗌咗一次外卖， 服服地系嘛？ 但我就冇见到你呢个蔬菜批啦。 蔬菜批系得四间店有得卖噶咋？ 哦，系咩？咁你好彩喎，你有得嗌。 No， 因为我住大角咀，而大角咀店有呢个 exclusive， 我谂住试一试，点不知领咗嘢。 唔系咁咪啱咯？咁既然都喺你楼下啦，你试一试佢啦。我就冇呢个嗌啦，我就嗌咗佢另外有一个新嘢咧，叫做波波批。 哇！那个波波批，简直睇到个样都唔开胃，你都够胆叫啊？ 唔系，系嘅，我觉得点解 pizza 可以个边侧边围住咁多个好似龙珠嘅波波喺度，即系七彩嘅颜色咧？ 希望你达成愿望嘅就系、是、香港人可以大步揽过，同心抗疫。 我虽贪心， 点解？ 因为佢话每个波波都系唔同味嘅。 跟住 嗱，佢有红色啦，有黄色啦，有绿色啦，有黑色啦。嗱，黑色就黑松露味啦。 哇！ 红色咧就少少番茄味咁啦。其他嗰啲冇问我啦，我都唔记得。 黄色系咩？黄姜、啊。 黄色我谂都系好浓芝士咁嗰啲啦。 嗯。 绿色个大件事。 做乜嘢事？ 我食完第一粒。 会唔会系我食剩嗰啲菠菜？扬咗入去你嗰粒菠菜批嗰度， 我系食完都唔知系咩啊！呢、這个系啊，我仲觉得系咪我咁啱嗰粒益益地咧？ 系咩？ 系啊，嗱，但系其实咧， 其他黑色嗰啲都 OK 嘅， 系 啦，但系就同个 pizza 唔系咁夹咯。 不如咁啦，我哋两个一路喺度讲咧食 pizza 嘅嘢嘅时候咧，我哋咧喺直播室外面咧，钟哥、小白同埋 Barbie 咧不断咁样柴我哋台，觉得我哋系唔识食， 点解？ 觉得我哋系太主观， 太主观。 我觉得系咁嘅， 系唔系？因为但系其实我哋两个口味系相似嘅， 应该咁，要晒两个翻嚟转个头，我哋落 canteen。 试试佢啊！ 试一试佢，即系有啲朋友梗系话听心机，喂，点会啊？我食嗰个波波批好食、啊，流晒口水、啊。 或者我食嗰个蒜批好蒜、啊， 我食嗰个菠菜批真系好菠菜、啊，菠菜咁有营养嘅蔬菜，又有铁质又有性、啊。咁嗱，我哋两个可能未能够作 准，太主观啦， 系有机会太主观。 喂，食嘢真系主观嘅。喂，最后一条问题，喂，我想问你，如果我哋真系嗌多一次呢两个批，同大家一齐食。你揀食边件？ 我两样都唔食。 再食多次。 我两样都唔食，正所谓孔融让梨。我决定等钟哥一个人拍晒两个批，佢再写翻个食评，再俾翻个 report， 俾个报告我哋。 系。 咁、啊、就中肯啦。 系啦。 系啦，正所谓良荣中肯。 报告。 啱。 完毕。 好。 气清，还是出现唔同情景，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无论你在哪，记得戴口罩，记得戴口罩。